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再有高官承认住宅有僭建，新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承认，位于北架山住宅的两个顶层相连单位未有入职就打通，已经主动联络屋宇处跟进，而天台亦都有一个的僭建玻璃屋，但五月已经拆除。高永文承认疏忽，向公众致歉。至于新上任的教育局局长吴克俭，亦都被周刊揭发名下的湾仔湾景中心一个单位怀疑违规加建晾衫棚。吴克俭回应话，1994年买入单位时已经是有晾衫棚，单位一直出租，几年之前应租客要求更换过一个的晾衫棚。咁佢话会找管理处和专业人士检查，如果是证实违规，会立即清拆。屋宇署回应时就话，会以一贯处理涉及高官和知名人士个案的程序处理，尽快派人到有关单位视察，如果发现有违例的建筑，会按现有的政策和法例采取适当跟进的行动。参加今届特首选举的民主党主席何俊仁今日会向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许可，寻求推翻选举结果。何俊仁说，行政长官梁振英竞选期间在僭建问题上作失实的陈述，造成不公平选举结果，因此会提交选举呈请。警方正调查红磡一宗贩运冰毒的案件，检获约值240万的冰毒和拘捕一名男子。警方深入调查后，昨天挨晚在红磡长宁街埋伏，截查一名正是搬运货物到一架轻型货车的男子，在车内搜出46包怀疑冰毒，被捕男子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被通宵扣查。美股收市全线上升，在美国独立日假期前只是有半日市，美国的工厂订单表现好过预期，刺激买盘入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943点，升7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76点，升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74点，升8点。欧洲股市亦都系全线高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的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B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冯达晶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B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夏日合家乐满分。一年一度香港书展7月18号到24号湾仔会展隆重举行，上次书展的焦点重点星光闪闪，留意7月9号和10号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梁思浩请来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陈雅仪，同大家读通世情，输出智慧，大家真风苏知，夏日合家乐满分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大班，我支持你噶。 我呢家朝早真系挺唔住，一定要听听你哋。 绝对多谢。 好啊，好听、啊。 我好多谢啊，大班咧俾我哋有一个平台啊。 支持我哋得，买多心机帮我排得噶啦。 大班谢景汉、林旭华开咗麦啦，想听仲未买机？快啲去全线商高 K， 以超低价180元购买原价280元嘅 DB 348数码三机啦！快啲去买啦，唔系又听迟一日噶啦。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新一届问责班子名单公布，全港只有一个反应，就是易经64卦以外的第65卦，不是卦。第一任特首董建华施政不顺，归咎于英国人撤走，但培养的公务员系统仍以英国殖民精神行事，集体负责变相冇人负责，因此要政治变法，推行政治问责制。 香港没有政党政治的背景，但要强推问责制，找来一大班各界精英孤身入局。当时的名单是眼前一亮的，梁锦松是国际级银行家，李国章是国际级学者，中大校长马时亨，长袖善舞的高级行政人廖秀东，事业专精的环保博士商人，还有何之平，香港首屈一指的眼科医生，杨永强一直是香港医疗建制的沙皇，一堆本来各具一方的人物磨拳擦掌，减薪入局，准备大显身手，当然下场悲惨，这个是后话。到曾荫权阳奉阴违，干脆用公务员出任问责局长，有钱齐齐稳，已经彻底推翻老董的原意。梁振英党员上场，问责制又从公务员一转转到理念相同的拉闸成军。易经顶卦火风顶，上面是火，下面是木，顶是古代煮食的工具，上面一个锅，下面用火来烧的意思。顶卦九四爻辞话，顶接足，福共促，奇形屋空，意思是这个顶断了只脚了，里面成窝粥都倒晒出来，成身都是，好难睇，又冇得食，所以就空了。孔子引申解释，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义。他的意思是这三项基本错误不可以犯，否则一定出事，鲜不及义好少有例外的。袁世凯当年意欲称帝，他的世仔袁克文作诗劝阻，其中两句话，堪怜高处多风雨，莫道倾楼最上层，借此两句送给新的问责班子。 网上骗案的手法层出不穷，骗徒可能会假冒你的朋友发电邮，话在外地有麻烦，要你存钱入他的银行户口帮他应急。骗徒亦可能假冒你的生意伙伴，叫你将订金存入公司新的银行户口。所以收到可疑电邮的时候，要打电话向电邮的真正主人求证，避免财物损失。核实电邮者身份，揭穿骗徒真面目。 DBC 短信，宝点发射站， 数码声音广播的七个主要山头发射站已经完成，电台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增加宝点发射站，以减低地势和建筑物遮挡的影响。电台正筹建四个新的宝点发射站，以完善发射网络。 四个新的宝点发射站包括慈云山宝点发射站，完成之后可以改善港岛北及九龙半岛的接收。 另外，在石澳郊野公园布甸乍山的宝点发射站就可以改善柴湾、鲤鱼门、石澳和将军澳地区的接收。 而位于上水彩园村的宝点发射站在完工之后就可以改善上水及粉岭的接收范围。 第四个宝点发射站位于林村郊野公园，完成之后可以改善元朗和天水围的接收。 当四个新的宝点发射站完工之后，覆盖范围可以达到全港的 79% 的地区。 我和我的政府团队是会认真和虚心聆听。 作为一个为官30年的人，我不会随便去写一些空头支票。 吴克俭，你和你的后代怎样解释六四事件？ 我完全跟你感受一样，我只能够告诉你，我都有感觉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啊，权健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政治打压工具，好似美国啲参议员咁， 好似系传染病嚟 嘅。美国啲参议员系啊，根本全香港人大部分建筑物都有权健噶啦。我讲点解成为政治打压嘅工具咧？喺美国啲参议员、法官、部长、明星你知啦，喺美国要请家庭佣工系好难嘅，大部分咧请嗰啲非法劳工嗰啲黑工。所以呢委任啲大法官部长呢去到唔係请唔到，有钱都请唔到。 你去美国请人是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为什么美国呢这些這高官呢去到国会听证的时候呢啊，好多时都被揭发一啲丑闻， 叫断正啦，即系。 通常咧，好多都系就住呢啲所谓 Lenny 啊， 系 嗰啲保姆啊，好多啲法官啊、大法官啊、部长啊，就因为屋企有个 Lenny， 系 啊，唔系有咩不寻常关系、啊，而系因为你屋企嘅 Lenny 咧系黑工。啊，咁啊，连官都冇得做。而家香港就香港当然就唔同啦。香港因为有个叫林郑月娥。叫做好打得嘅，嗱，而家好过瘾嘅，即系你听新闻，听到我哋同事报新闻咧，就话屋宇处长点样反应呢啲高官嘅僭建咧？哦，原来佢有另外一条队嘅，佢话以一贯啊对付高官同埋名人嘅僭建咧，我哋会立即处理。 有专案组 嗱，所以立法咧，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你我唔系话帮呢啲高官嗱，我第一个踢爆阿高永文嘅，我唔使去查。你嗰日听到系咦我我啦，个个都话我冇，跟住就我翻屋企睇下先，揾个专业人士。喂，我你系人都知啦，点解嗰日啊你堂堂正正你高永文呢个咁嘅大喊十企定定，当人哋个个都冇嘅时候，佢就举手，特首，各位记者朋友，我屋企系有寸剑嘅，但系我会尽快处理，咁咪几好啦。有乜问题啫？点解系要车大炮？明知过唔到骨，喺嗰个时候仲要想过骨啊？呢、這个先系问题，唔系寸劍问题啊！嗱，你而家譬如话阿梁振英屋企另外苹果今日又学人玩踢爆，话佢屋企有个电动嗰啲咁嘅 扇风、 啊，扇风唔系扇风啊，嗰帐幕啊！喂，大佬啊，跟住就吴克俭一阵嚟嗰条。啊，唔系个高官，个高官，个高官， 尊重啲。 我冇啊，我唔系讲佢啊，我讲错嘢啊，我讲个高官啊，佢屋企有个晾衫架。喂，我呢啲觉得已经系去到一个地步咧， 系佢物业有， 系 你住嗰度噶。 唔系啊，即系问题就话， 唔 系嗱，呢个系诚信问题。 其实有啲唔系啊，即系唔关你事， 唔关事。所以琴日呢个林郑月娥呢个欺世盗名嘅林郑月娥咧，仲好意思走出嚟话我。我会叫啊特首，即系佢新老细啊，快快脆脆交代佢僭建啊，同埋搞掂佢。喂，佢就话呢个唔涉及诚信问题啊。哦，对啊，梁振英就唔涉及诚信问题，对啊，唐英年嘅僭建咧就移交埃及处理。佢呢个林郑月娥咩人嚟噶？啊，你问呢个先系问题，唔系僭建问题。嗱，而家讲嚟讲去，屋企个人都有僭建，有80万个僭建。香港有几多人咧？香港有200几万个家庭，即系换一句话讲，差唔多一半嘅家庭咧系牵涉到有僭建嘅你嘅住所。咁一半嘅意思即系差唔多个个人屋企人，你屋企冇，你亲戚朋友都有啦。所以嗰日咪郑家富，啊咪老豆老母又冇，话我老豆死咗啦，你外父外母又冇，佢舅仔话冇嘅。 跟住嗱， 咁你啲亲戚朋友有冇？佢话系冇亲戚朋友，所以郑家富又搵嚟噏嘅，真系大佬啊！个个都笑啦，而家嗱心中有数，你自己谂下，真系问下啲记者，而家啲记者都唔敢大声讲啊！啊，即系 记者都有， 问下你屋企有冇？ 呢个问题都系 你屋企冇，你老豆老母有冇？ 点解咧？始终 你外父外母有冇？ 你掌握權力噶嘛，系咪先咧？咁你个头由上至下， 所以咧，僭建呢单嘢咧系 都齐嚟讲大话，呢个先系最大。 同埋唔可以俾屋宇署系爱嚟做一种打压工具。咩叫做高官名人咧被揭发有僭建就立即处理？哦，咁即系佢哋嘅咩咁嗱？高官我哋明啦。咩叫高官？大家起码有个标准啦，有职级噶。喂，名人啊大镬啦！咩叫名人咧？啊，譬如开间酒楼嗰次喺机场搞到国泰鸡毛鸭血嗰次哥系咪名人咧？咁大班当然系名人啦，我都认啊，唔紧要啊。喂，有啲鹌鹑成日见报嘅，咁系咪叫名人咧？喂，你点样断定咧？咁就好简单嘅，自己有就冇嘢啦，称先啲啦。林郑月娥系咁噶啦，唔系自己有嘅，咪杀无赦咯，拆你祠堂咯。嗱，林郑月娥话做咗30几年高官。未曾开过空头支票，大佬啊，佢讲明九月之前拆晒新界村屋佢噶，啲僭建物都自己讲噶，处理好晒噶，而家留住个烂摊子啊，个烂摊子原来你俾边个处理嘅，知唔知啊？系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下边，而家悬空咗个叫副财政司， 再下面仲有个叫做张炳良。嗱、 啊， 讲到张炳良咧，大家如果琴日有听我哋电台咧， 唔系佢另外一个咩嘅麦齐光啊，做发展局咁样。咁 佢 即系呢个负责嘅，暂时嚟 都唔知有两个边个搞啦。总之咧就搞到 唔系，因为架构咧，因为原有阿林郑咧做发展局啊嘛、嗯，所以呢个都系发展局，暂时嚟讲系发展局管理屋宇署。 唉，咁但唔系啊，副财政司长又带过去啊嘛， 啊 又叫副财政司长，咪而家做唔做到都唔知啊嘛。呢、嗯這 个陈茂波， 陈茂波即系阿茂嚟嘅，叫阿茂都好型嘅，即系佢直成阿茂嚟嘅呢个。今日咪俾人踢包，佢话喂，分分钟堕马冇得捞，因为梁振英好小气噶嘛。嗰日五条司十四局过立法会打尖方案，如果陈茂波唔系话自己有利益冲突闪鬼咗之后咧，分分钟过 咗啦，系啦， 过咗啦，就唔使搞到呢个梁振英，哇喺呢个国家领导人胡锦涛面前抹晒冷汗。啊！你都知啊，讲起冷汗过瘾啊！唔知你琴日有冇听阿郑家富、郭荣轩讲啊？我话俾你听啊！嗱，你哋睇电视咪睇到佢啊，攞条毛巾，唔系攞条手巾仔出嚟抹冷汗嘅啊！睇到啦，你哋有睇电视。 咪啲人话佢好大汗噶嘛？ 唔系，或者车大炮就大汗噶啦。佢人咧 啊，心虚。 佢人咧心虚，或者车大炮，或者压力咧嗱，以后好容易睇啦。曾荫权以前你睇到黑黑面啦，梁振英你睇到攞条。啊！手巾就抹汗啊，啲汗啊，大汗淋漓咧，咁你就知道佢咧大镬噶啦。嗱、嗯，佢、啊、身体语言咧就出卖咗自己嘅。嗱、啊，嗰日睇电视，睇到攞手巾仔出嚟抹汗、啊， 仲有不停咁样系抹下啲头，拨下啲头发啊嘛，又吓。 喂，你知唔知另外有只鲜为人知嘅嘢？ 仲有啲咩？ 嗰日佢嗰日坐主家席嘅，知唔知啊？ 系。 佢嗰日坐主家席咧，咁梁振英做咩啊？攞住台面嗰条白毛巾就俾你抹手，条毛巾我嚟抹汗啊！ 吓，啲手汗好多。 系。唔系啊？你有冇见到一个特首？即系我都有做啊！我冇规矩嘅人啊，我冇礼貌。佢攞住国宴啊，差唔多系特区国宴。嗯、胡锦涛坐咗十六人嗰张大台， 嗯、 你知唔知佢攞毛巾？即系嗰啲白毛巾啊，摆喺侧边我嚟抹手嗰条啊。佢我嚟抹面啊，成面咁抹啊，大佬佢几失礼人咧、啊？你话佢？唉，唔讲你唔知，有时梁振英啲嘢咧就吓坏人。 唔系唔系，即系 你又装个闭路电视喺 坐住 间。有人好简单，系有人话俾我听，我又冇份去，我又唔会去，请我都唔去，我从来都唔去。 因为坐住家席噶，即系主席望住有人心慌慌。 喂，系咁拉住白毛巾嚟抹，你知唔知道坐喺隔篱嗰两个鹌鹑点啊？ 有冇听？ 即刻收翻埋啊！佢自己条，佢今日攞咗我嚟抹啦。喂，隔篱嗰个有即系揿住自己条毛巾先，你唔好搞，你乜用乜二百万格拉底嘅大佬， 唔会嘅木衰咯。 喂，呢条友真系好威过人嘅，梁振英话俾你听，以后咧好多笑话，提醒啲记者老友记咧，以后夹住梁振英食饭咧，隔篱啲毛巾我话俾你听，佢随时一揦尾就抹汗噶啦，我哋大佬，喂，可能啲记者冇影到啊，话咧流网之鱼啊，呢张相。嗱，讲翻呢个咁嘅吹水我，嗱，你谂下，如果吹水我今日系男人， 嗯， 如果嗱唔系曾经传过话曾玉成做呢个政务司司长嘅， 啊， 你记唔记得曾玉成当年佢老婆啊仔女移民去温哥华，啲人叫太空城嘅， 系， 如果今时今日林郑月娥够运嘅话，或者唔够运嘅话，因为我哋男女平等嘅，如果系男人嘅话，佢做咗政务司司长。佢做咗政务司司长咧， 叫太空鹅。 喂，佢有冇机会做呢个政呢、這个 CS 有问题啊？你个老公、你仔女、嗯、全部喺英国嚟买埋屋，仲要话咧啊，有咩唔 like 啊？随时翻英国噶啦。今日咧唔系我讲噶啦，明报你先知就爆一单料，唔知坚定楼啦。单料系咩咧？就话当日。阿 Donald 啊，呢、這个曾荫权煲胎俾人揭发有串剑嘅时候，喺个早讨会度，啊林郑月娥咧就喝阿 Donald， 你快啲拆咗你嗰玻璃佢，啊点知刘世良咧就多口，刘世良啊何许人也咧？刘世良就跟佢尾嘅中央政策组顾问，啊就系、是、所谓呢个咩针战室其中一个成员，就喝啦吹水鹅，就话针唔吉到肉啊，唔知痛。咁跟住呢啲吹水鹅做乜嘢？即刻递信辞职， 哦、喂，大佬啊，呢个咩人嚟噶？你谂下，你点可以俾佢做 C S？ 点 解会辞职？ 佢随时话唔捞啊！嗱，唔系我讲噶，嗱，我睇报纸讲噶。 咁因为 我费事话我揭漏，又话到时话我乜你有针嘅咩？ 唔系、 啊，乜你又喺度咩？ 即系、就是、你有前科，而家随时都系咁。 随时劈炮噶，你个梁振英咧，嗱，好简单噶。如果佢发你浪底上嚟咧，啊，唔 Nike 呢、這个呢、這个光棍佬咧，啊，就同佢讲嗱，你好快啲拆晒你间屋佢。 嗯， 如果唔系我搵埃及喐你，咁跟住梁振英话你试下点啊？我系你老细，诶、欸，我唔劈炮唔捞，唔捞点翻英国丑仔咯？做咩啫？喂，而家啲师奶已经好唔满意噶啦，即系一个女人啊，即系我哋男女都当然就平等啦。 嗯， 但你可以嗱，如果男人咧就好难听噶，所以我男人好彻底噶啦， 抛 就会俾人话你抛妻弃子啊，摆低喺英国批薯仔，你啊走去住喺百家道45号。哦啊、山顶啊睇烟花，喂大佬啊！而家个女人啲师奶啲牛头角唇，真系咁讲噶。我最近有落区啊，嗰个妈妈声啊，就话点解佢可以啊不尽妇道，翻去丈夫教子啊？ 大班人，我哋要搏下。 就去贪咪 最，又唔系佢老公？你点知佢老公唔系搞得咁好开心 咧？哦，可能系啊，呢、這个好多人都系咁讲 啊。 就系佢老公咩？哇哇，唔使对住吹水我日我惹我，咪等下我啊梁振英咯啊，等我翻。嗯呢、這个等我喺英国做下太空人都几 happy 啊！ 喂，大巴会唔会系阿刘世良做咗罪人咧？系会因为咁而冇咗个咁样嘅系心战失路？而家话解散个心战失路啊！阿梁振英话 系你搞到笨熟，而家冇得落脚，而家唔知做咩好而家？ 边个啊？ 冇心战失而家， 而家冇 解散，暂时 有乜心战失啫？ 点解 啊？齐心咪得咯， 齐心。 喂，你睇唔睇到你 斋心啊？ 你睇唔睇到呢、這个呢、啊這个光棍佬？我琴日先就，琴日我真系唔好意思啊，我冇睇电视，因为我成系我有一样习惯咧，好衰嘅，唔睇电视嘅。嗱、 啊 嗯，真系濑喺嗰张 武器啊嘛， 可以打。 唔系啊，唔系呢个问题啊，讲嗰度我哋琴日批评咗佢啦，咩、啊、叫十大武器之首啦、 啊？ 原来琴日我睇翻张相喺咪 举起啊嘛， 佢咁样举起，好似真系车人噶，真系我哋。 唔系呢啲通常好似喺度写住，好似讲数理化合乜嘢？ 点解咁？唔系我真系而家开始咧，我而家开始有啲 like 佢啊 ，like 佢啊， 因为过瘾啊！ 咁你有冇见到系几多只脚啊？佢嗰张灯系 四脚噶， 系咯。咁你不停话三脚， 喂，通常 你讲 咪渣啦啲嗱。我话咩？点解渣咧？嗱，我又有个心结嘅， 系 即系我哋啲人咧比较系 啊 有 旧式啲啊嘛， 有品味啲嘅 品味。 喂，嗰啲旧式啊，我唔知道佢会拿住个大排档嘅摄脚灯。 我哋屋企啲折凳系咁嘅折凳咋？ 喂，呢啲咪呢啲咪个基层咯。 我哋好基层噶。 基层啊！喂，人啲靓嘅折凳，去打猎啊，睇雀啊，去野餐啊，唔系咁样样噶，系、哦、三只脚折得埋噶，仲有啲脚可以缩噶，你知唔知啊？啲脚可以缩埋佢咧，仲有个袋咧，有个袋可以入住，拎住周围 孭住添，可以啊！ 大佬啊，我谂住而家有啲品味咁啊，做特首住山顶，大佬，原来佢拿住咗大排档折凳，随街行，跟住拿起就车人嘅，原来，咁啊叫特区第一武器。不今日我哋呢稍后时间八点钟佢有特区十大武器其中一个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呢就会出席我呢个节目嘅。另外十大武器之十第排第十一排第十一嗰个系边个呢嗰、那个原来叫钟庭耀就会九点到十点呢就嚟我哋呢个节目呢解释下、 哦、 究竟点解40万人变咗10万人，佢就话有人喐佢。 大班，佢话有人冒认佢个名出电邮、啊。 我都想问下边个冒认出电邮俾边个先得噶？佢又唔解释。 出电邮俾边个？ 我就知道好多人俾电邮佢，问佢咧啊，你系咪擘大只眼车大炮？你系咪40万人？你啃咗30万？ 喂，咁啊大公布啊，连续几多篇长？ 喂，好嘢啊！ 批评啊！啲反动派，原来大班反动派， 我大佬知道要收钱啊， 要有钱收啊，要笨阵有钱收， 每一个 人 收10蚊就400万 啦，要笨阵有钱收啊！而家先知道，原来咧，我哋啲香港人上街咧，全部做咗林记，就帮林。帮呢个民阵啊！ 我都唔介意帮佢筹款有乜所谓啫？ 帮反对派啊！啊，勾结外国势力，原来咧我哋个个咧就俾人当咗咧做摇钱树。 系、 啊，原来咧《文汇报》《大公报》咧，就嗰日上街嘅40万人咧。原来就系啲民主派、反动派勾结外国势力嘅摇钱树嚟啊！ 我就 系、是哎、你死啊！你要帮人搵咗十皮嘢， 唔系啊！因为我报纸多啲啊，报100万啊，即系咁讲100万收多啲。喂，冇你报40万 咁都得。喂，咁我想问阿钟庭耀，你有冇收水啊？喂，大佬，喂，你减咗30万，喂，可能钟庭耀佢嗰个咩中心啊，叫做？ 咩 民意调查中心，可能分分钟多300万经费，每个10蚊倒翻转头。 唔系啊，嗰啲左报咧做新闻真系好离谱。佢今日屈咗 啊， 李鹏讲点啫？ 唔系啊， 话李鹏讲系指责呢啲即系民进冇大数，但系睇清楚啲啦。其实李鹏讲嘅意思， 佢话心中有数啊，大家 心中有数就所有数字报都唔清楚。 然后跟住佢 同意咧，呢个其实呢个民进系报细数啊，又唔系大家都唔会信佢讲嘅嘢啦。 嗱，我就覺得咧，而家你傳染風波咧，就唔係傳染問題嚟嘅，因為傳染係一個好普遍嘅問題啊，嗰個係存在嘅，全世界存在嘅。嗱，三藩市有一年咧，就因為搞傳染，搞到咧又好似香港咁風聲鶴唳， 嗯， 終於就做咗埋呢個市長 啊， 畫住死線， 特赦， 全部特赦。嗰日之後咧，就起建一間拆一間，即係好似當年咧，其實香港做過嘅寮仔部啊，當年曾幾何時有寮仔部嗰陣時咧， 啲人唔記得㗎啦， 啲幫板咧， 阿鄭伯 就走去噴紅油啦。嗱，第一個用紅油嘅就係嗰啲幫板啦，打完紅油咧走去嗰啲寮屋嗰度咧，全部寫個 number 喺度嘅， 騙 咗。有咗個 number 咧就唔會拆嘅，一見到冇個 number 咧就拆㗎啦。嗱，當年咧。政府都做過嘅，所以咧嗱，而家啲高官 咁呢個論點其實好易解決啫嘛。我其實我早兩個禮拜建議過佢嘅，佢一上任咪特赦曬全香港所有僭建咯。 特赦唔得嘅，嗱我唔同意噶，我都有啊，我唔同意，我認為要罰錢嘅，我認為要罰錢。 我有錢大曬， 咪罰錢做咩啊？喂，罰咗錢出嚟起公屋啊？你知唔知分分鐘攞幾百億㗎？喂，一間僭建，梁振英你問佢啊，你話俾100萬唔使你拆個地牢，佢俾唔俾啊？你問下唐英年俾2000萬唔拆你嘅地牢，佢俾唔俾啊？个个都乖乖地递伸出嚟啊， 就范啊嘛， 咁啊几百亿噶啦， 楼梯底僭建嗰啲， 我哋唔收， 先罚啫嘛， 我哋唔收啊， 咁咪咯， 我哋帮你帮你 喂，咁新界啲啊，新界丁屋点啊，起多两层嗰啲咁点啊， 我哋边度够有人够胆碌新界噶？有社团背景，又有乡议局嘅， 咁嗰啲又豁免， 仲要阿爷，我而家豁免紧啦，你冇睇广告嘅，日日叫你登记啊。我都想去登记啊！ 佢登记咗就唔拆住， 唔系我都想去登记啊！咁我都想登记啊！咁点解我冇得登记？ 咁点解唔系一视同仁嘅咩？吓 咪就系而家有三套法律噶咯，新界一套，香港一套，九龙一套，名人一套，高官一套，穷人一套，仲有一套系林郑月娥啊，吹水我女心里边嗰套， 系 啊，吹水我中意喐边个喐边个，咁就咁简单啫嘛。 其实唔系喎，据我所知啊，当年嚟讲，点解新界人有丁屋咧？即係原來就因為港英開始發展呢個房屋政策嘅時候咧，因為驚唔夠啊，你即係唔想新界同市區人爭啊，所以當時定咗政策咧係咁嘅，真係嘅，你查翻下。 係嘅，嗰個就好簡單嘅，尊重新界作為原居民， 呢個其中一個 即係一個原居民嘅身份嘅 native 呢個叫做，即係等於喺加拿大、美國都紅番，點解加拿大、美國可以開賭？點解有賭場啊？就啲紅番開噶嘛，你知唔知紅番全部發噶？ 唔係，佢係三條不平衡 嘅。啊，所有啲地咧俾翻曬啲紅番。 我哋中央唔承認噶。 跟住仲有啊，你知唔知啊？啲紅番捉三文魚啊，係冇禁漁期噶，中意捉幾多係幾多，不過唔準賣嘅啫。嗱，所以香港都有 幾多食， 即係香港都有 native 噶嘛。咁香港新界人咪就係 本地人啊， 就原居民咯，原居民有特權噶嘛。所以边个人夠膽喐新界佬㗎、喂大佬啊，喂人有社团背景㗎啦，我唔怕讲啊，佢啲社团背景唔系乡议局。你嗰阵话大班，即系你又真系 咪社团冇问题嘅？即系呢个诶，外国机构都系社团，我都唔见咩联会 社团背景。喂，你又搵嚟讲啊？乡议局有当然议席噶喺区议会，仲有啊？你知唔知乡议局嗰啲嘅委员啊，全部床头绅士嚟噶，唔使特首委任噶。新界有新界嘅太平绅士噶，只要你系乡议局嘅成员咧。啊！你就可以做床头绅士噶啦，就系、是、新界嘅啊，另外一条 JP 噶 JP 有三种啦。嗱、啊，太平绅士又讲俾你听啦、一种咧就官守嘅，官方嘅， 即系你系做嗰个职， 你做 个 职级嘅时候咧，就 嗰啲系政务专员，全部都系噶。 离开咗个职位咧，你就冇噶啦。咁另外一种太平绅士咧，就系话咧就啊特首委任你嘅， 即系好似你嗰 啲，我哋终身嘅， 去到七廿岁， 去到差唔知七廿几啦，总之吓咁上下啦，咁另外一种就锄头绅士啦，锄头绅士又留王法委任嘅。 哦， 嗱咁你话几威嘅？你话人做乡下佬啊，几威？你班友，你个林毓华又喺乡下大嘅，唔好见你间丁屋。 佢唔系原居， 我哋唔系原居，我哋搬入去住嘅啫嘛。我哋 渣咯，你咪啊！节目时间差唔多 ，Q 仔翻去大前台。我哋8点钟有位贵宾，呢位就啊 教 育局局长吴克俭。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现在时间是上午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上海，快点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再有高官承认住宅有僭建，新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承认，位于笔架山住宅的两个顶层相连单位未有入职就打通，已经主动联络屋宇署跟进。而天台亦都有一个僭建的玻璃屋，但五月已经拆除。高永文承认疏忽，向公众致歉。至于新上任的教育局局长吴克俭，亦都被周刊揭发名下的湾仔湾景中心一个单位怀疑违规加建晾衫棚。吴克俭回应说，1994年买入单位时已经有晾衫棚，单位一直出租，几年前应租客要求更换过一个的晾衫棚。他说会找管理处和专业人士检查，如果证实违规会立即清拆。屋宇处回应时就说，会一视同仁，以一贯处理涉及高级官员和知名人士个案的程序处理，尽快派人到有关单位视察，如果发现有违例的建筑，会按现有的政策和法例采取适当的跟进行动。参加今届特首选举的民主党主席何俊仁今日会向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许可，寻求推翻选举结果。何俊仁说，行政长官梁振英竞选期间在僭建问题上作失实的陈述，造成不公平选举结果，因此会提交选举呈请。警方正调查红磡一宗贩运冰毒的案件，检获约值240万冰毒，同埋拉了一名男子。警方深入调查后，昨日挨晚在红磡长宁街埋伏，截查一名正是搬运货物到一架轻型货车的男子，在车内搜出46包怀疑冰毒，被捕男子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被通宵扣查。正在南海执行巡航任务的中国海监编队在执勤期间，先后发现有外国公务船和渔船接近南海附近海域。海监船随即向外国船只宣示主权，成功驱赶有关的船只。中国海监编队四艘的海监船上个星期三在南海南沙群岛一带执勤的时候，发现一艘越南的公务船闯入中国领海海域范围，并以高速向海监船驶近。负责指挥的海监旗舰随即改变队形和航行的速度，以船头对正越南公务船，向外国船只发出警告，要求越南公务船立即离开。越南公务船和中国海监编队对视几十分钟后，开始导航行驶，离开有关的海域。美股收市全线上升，在美国独立日假期前只是有半日市。美国的工厂订单表现好过预期，刺激买盘入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943点，升7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976点，升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升8点，收报1,374点。欧洲股市亦都是全线高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的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7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7月4日星期三嘅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啊8:04，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好，望翻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咧，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洪水咧，排翻去伊丽莎白大厦噶。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唔错，两边暂时系抢船嗰只啊吓。好，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睇睇车龙先吓，相信都唔会僭建咁大胆啦嘛。系啦，现时排翻去交易广场噶嗱。

攞出个心出嚟做一个教育呢一方面嘅工作。你睇翻咧过去咁多年啦，香港实际上好勇敢地喺呢个教改推行咗十几年，咁有好多新嘅领域、新嘅板块出咗嚟。咁我都好希望咧，就咧一呢、這个教改系成功，特别系呢个新高中文凭。咁7月20号咧，就会系见得到嗰个第一次嗰个成绩发表。呢一方面咧，我哋要全力以赴，希望咧担嘅呢个关注每一个学子佢哋嗰个跟住遇到嘅有关呢个程序。所以咧，我哋会全力以赴。对我嚟讲，呢个第一件大事。第二样嘢咧就系咧，睇得到咧。教育，因为每一个人都经历过教育呢一个环节嘅，所以咧，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经验同埋睇法，咁所以更加重要咧。作为教育局局长咧，我更加需要聆听多啲大家唔同嘅意见。过往经验话俾我听咧，就系咧群策群力，大家真系有机会参与俾意见，然之后咧系呢个集体商议之后咧，然之后咧推行嗰阵时候咧就嚟得更加重要。喺呢度咧，我特别要强调咧，系多谢同学同埋老师同埋校长喺学校里边，佢哋实际上嚟讲咧系付出好多，系做呢个过程。咁最后咧就咧、是、整个教育嘅理念嗰度咧，我哋希望咧系每一个人咧都系能够咧系达得到终身学习、终身学习、学以致用呢方面，同埋咧系希望咧能够呢个发挥佢一个咧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嘅贡献。仲有一个咧，系一个成功人，希望更加做得到咧。香港嗰个竞争力系不断咁样增强。 讲完啦， 讲完啦，嚟听噶嘛，大班。 我哋咧就会稍后时间咧就接听听众电话嘅。我哋嘅电话咧就系1872111。正如阿吴局长所讲咧，佢今日系嚟听嘅，同听众交流嘅。嗱，你讲到教改咧，其中一样嘢我都知道，你做呢个考评局主席嘅时候咧，都曾经啊走咗英国咧啊去推销啊我哋嗰个中学文凭嘅，而家咪叫中学文凭啊。 新高中文凭， 新高中文凭。但据我所知咧，最近我同教育界有啲人倾过偈咧，佢就英国咧有啲学校咧，大学啊，到今日为止咧仍然唔承认呢个文凭嘅，咁所以令到一啲学生咧想去留学英国咧系拗晒头嘅。嗱，呢个一个问题啦。另外喺呢个教改里边，其中一个最重要嘅环节咧，搞到今日咧。好多家长啊，好多教师啊，好多学生无所适从咧，就系、是、所谓个通识教育嘅。讲到通识咧，就真系无厘头嘅。嗱，有大家要估嘅，要睇下有政治立场嘅有冇啊？譬如讲到政改啊，好多问题咧，啲学生要拗头咧，先生要拗头啦，你应该点答咧？你系答政府嗰条拉啊？因为民主派嗰条拉啊，因为爱港爱国嗰条线咧，嗱呢个就无所适从嘅，甚至乎对局长你嚟讲咧，都系一个难题嚟嘅。嗱，你就负责教育嘅，一年我哋政府使几多钱落教育嘅？差唔多系我哋大部分嘅支出都摆咗教育， 包括啲25%噶，24-25%噶， 讲紧成500亿嘅，差唔多系嘛？ 600几亿嘅， 600几亿就摆喺你手上噶啦。嗱，呢个第一，第二样嘢咧。就我哋下一代嘅教育呢亦都系会摆喺你手上嘅。过去因为有教育改革呢，好多家长认为呢牺牲咗我哋一代嘅。起码一代人呢被牺牲嘅。一人又母语教学，一人又呢样又嗰样。讲到呢个通识教育，大家都好关心一样嘢。有两就系、是、近代史。咁近代史就一定要提到呢六四嘅问题嘅。你未做官之前呢，未被委任之前，而且确令到你丑态百出嘅，唔好意思啊。的而且确系几丑嘅，因为你都唔知点答。咁另外一样嘢呢，最近呢就发生呢、這个李咩李旺阳事件啊。咁你又系呢顾左而言他，我呢就冇办法唔问你呢两条问题。如果我唔问呢，就我呢就俾人踢落台㗎，连个台唔使做㗎啦。嗱，再问多你一次，俾机会你，你今日坐咗喺教育局长嘅位而呢啲近代史呢啲咁嘅通识呢你差唔多操咗呢个生杀大权嘅。嗱，我都俾个机会你对住我哋全香港嘅听众即係呢个数码电台同埋我哋好多传媒喺度啦。你再答一次六四你点睇啦？六四应唔应该平反呢？六四喺你心目中系一件咩事呢？ 我都预咗你会问噶啦，大班。 我相信你一定噶啦，冇夹定噶，不过你知啊。 咁不过咧，就我真系好坦白讲，我呢个人咧就系、是、啲自己嘅感情嘅表达咧，系比较含蓄一啲。 咁我由细个大个都系咁样，所以咧我就唔系好平时咧好想讲自己即系自己个人感受啊咁样公开讲。不过咧，其实咧六四咧，或者我有两样嘢想提一提啦。第一样嘢咧，我系真系有睇有关嘅资料，我真有睇大家你睇过嘅嘢，我都有睇过。我一生人咧系喊过四次，有一次咧佢系嗰度第四次系我喊过嚟嘅啫。咁我见到有伤亡，无论佢背景系点样都好。睇多啲嘅资料同埋事实嘅时候呢，我係好唔开心，我係真係好唔开心。咁我会希望呢，就呢係慢慢到呢係历史作出个交代喺呢一方面。咁同埋第二就我唔觉得呢有任何嘅回避，因为既然係一件发生咗不幸嘅事嘅时候呢，大家攞出嚟讨论，无论係从边个角度去讲，我觉得都係应该嚟讨论。我嘅理解呢，其实以往就算係考评局啊都考过呢个题目，亦都喺好多课本都出现过呢啲问题，呢啲事件。所以呢我唔觉得係一个呢特别需要收埋嘅事，更加要公开啲去讨论，我都係一个重要。咁大家可以呢真係全面正確咁去了解呢件事，同埋个人有自己嘅睇法都係发挥到出嚟或者表达到出嚟。呢个就是我睇法大班。 嗱，你喺未上任前呢，当记者问到你嘅时候，你就话如果去年问你呢，你就比较舒服啲答呢个问题。咁而家系咪上咗任之后答呢个问题 有啲包袱啲， 系咪又舒服咗啲呢？又系咪好似今日答个问题又行前咗一步啦，我只可以讲啊。 因为大班人会照住我嘛，所以咪开心啲高心啲讲囉。第一， 喂，我啲牛皮灯笼嚟㗎，照近照远㗎大佬。 我諗最重要嘅地方呢，就係呢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嘅时候呢，我都好小心。譬如我代表一个组织嘅主席，因为我讲嘅嘢时候呢，无论点讲都好，啲人都将我代表咗嗰个组织。所以我好小心嘅个人同埋组织之间嘅分别。嗱，呢个系大前提。 我就唔知道当年六四嘅时候你喺边度啦。你喺香港或者外国？ 我啱啱喺美国返嚟㗎，嗰日嗰日晏昼。 咁你就睇到电视啦。咁你亦都话你一世人，你一个好含蓄嘅人。一世人喊过四次咁大把，咁你啲嗰次系第四次添， 系啊， 即系第四次你喊啦，咁你梗系觉得嗰样嘢系好感动啊，你好感触咗你啦，咁亦都你亦都话有人死有人伤啦，咁既然有伤亡又令到你要喊嘅，咁你觉得六四系咪应该平反呢？ 我自己觉得咧就系呢个系一个咁大嘅中国国土发生嘅事。我都知道呢好多唔同嘅讨论係正在係进行緊。咁所以呢你话係用呢个咩嘅名字去指出嚟呢，我觉得呢都係可以值得係讨论同埋公开讨论大班。咁呢就喺呢度呢，我淨係话呢我自己仍然继续去睇去听。我自己同屋企人呢都有讨论。呢方面呢就唔怕讲。点解我又唔讲再深入啲呢咁样。因为我同我太太同我两个细路呢，两个细路仔呢係有个默契嘅。就是、我不想我担的公职影响了他们其他，也都不应该代表他们发言，就是这个大前提。我觉得呢这件事呢是要继续讨论，我觉得绝对是一个合理和自然的事。 现在教改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讲那个是通识教育，叫一些后生的学生哥还是自己呢是有他的是分析的能力。我想问一下，究竟我哋应该点样教啲学生？佢对诚信呢两个字点睇咧？真系咩叫诚信咧？咩叫讲大话咧？真系。 林英华喺我哋未去到诚信之前咧，六四问题未讨论完嘅。 系、 对唔住啊，局长啊，嗱，即系如果你将心比己嘅嘢，嗱，嗰啲系年青嘅大学生，咁你系教育局长，你亦都系一个好有心嘅人，因为我老实讲，我都。即系我都识你啦，咁你一个好有心嘅人，你俾我印象就系、是、咁。如果自己嘅指责，当年系喺六四嗰度系参与呢个学生民主运动嘅，而今日唔喺度啦，而又被冠上咧叛国罪嘅，咁你唔通唔觉得佢哋需要平反咩？即系如果嗰啲系你指责嘅话，将心比己嘅世界系咪？你又知道佢哋系学生，可能系北大，可能系清华大学生，就参与一个学生所谓嘅民主运动。咁过身，而家咧就你都有知道有个叫丁子霖嘅母亲噶啦，六四母亲，佢哋连去拜祭佢哋，嗰、那个权利都被剥削剥夺。咁你又点睇？你觉得系咪应该为呢一班人平反咧？嗱，即系呢个问题，我谂都系几重要的问题，因为你都话你要教，你要做新教咁啊，你唔单止要教我哋啲学生 啊，你亦都要教我哋啊，你嘅子女噶嘛？咁，譬如有个人好似大班咁，吴山盛问咗你啲咁嘅嘢，你点答咧？公开，公开问你个最弊，闩埋房门嘅，冇乜所谓，你答乜都冇乜所谓啦吓。所谓啊 ，within four walls 吓。 好，嗱，我哋听个客户嘅电话诶，信息之后咧就请啦。 俾一答啊！我哋客户冇乜所谓嘅， 系嘛？ 嗯。就我咁样讲啦，就系我无论同自己啲屋企人啊，自己啲朋友，或者系我一啲嘅 mentees， 我哋成日聚会都讲呢样嘢。有一点好重要嘅咧，就系咧，一喺一个过程里边咧，有多唔同嘅表达嘅形式，亦都有一啲嘅支持唔支持呢类嘅表达形式。呢个第一点。第二样嘢嘅时候咧，有人伤亡，无论系咩事都好，有人伤亡。如果我站在呢个咧，我嘅细路仔受咗伤。或者我细路仔系过咗身，无论你点讲都好，我都会好唔开心。第三样嘢咧就系咧，咁多年嘅讨论里边咧，我相信咧就整体嗰个意见都好清晰，就系话呢个好不幸嘅事，就呢个学生有佢哋自己言论嘅自由，但系咧产生咗呢个不幸嘅事，咁大家都会睇得到咧，就即系我唔相信咧有人咧系会在呢个咧系呢个追究呢个学生嗰个行动啊、动机啊呢一方面嘅事，我都听唔到有呢个咩意见。咁呢个咧就你觉得咧，我觉得咧我系企喺呢一方面嘅睇法嚟嘅，大班 需唔需要为佢哋平反？ 我所谓咧就系呢个每一个人嘅做事嘅时候咧，就是、一我唔系太熟悉国内嘅法律啊或者系定义啦，呢方面我真系冇乜点留意到呢一方面，或者我留意多啲咁多。就呢个无论你用咩名词都好，我只系觉得咧就系咧后生仔佢作一啲嘅反应，俾一啲嘅意见，一啲嘅动作，而产生嘅咁一个冲击，一个暴力嘅事件，系一个咧系一个不幸嘅事嘅时候咧，你点讲都好，我都系唔开心。 嗱，我哋唔好讲平反咁大个字眼啦，平反六四可能就触动到啊，某啲人嘅神经嘅领导人 领导人嘅神经真系啊， 应唔应该还呢啲人一个清白咧？ 还佢呢个公道真系啊！ 我哋唔好讲平反六四啦，我哋净系讲嗰啲喺六四嗰啲学生啊，牺牲咗学生，应唔应该为佢哋即系应唔应该喺死后咁多年啊，俾翻一个清白佢哋咧？ 我同好多人咧最近都倾呢个问题，因为最近啲成日都俾人问啦，讨论呢样嘢啦。咁我就觉得就系咧，学生佢表达意见系冇罪嘅。呢个咧就我哋嘅一啲同事同我哋而家讨论咧，先即系一个个人立场里边讨论，我就唔觉得佢会有罪。咁不过咧，当然咧，当层情况嗰个冲突嘅情况出现咗嗰时系点样样咧？真系呢个就真系见仁见智。咁但我净系话俾你听咧，就系咧，我觉得学生表达佢哋嗰个意见嘅时候咧，我唔觉得系有问题嘅。 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皮肤病咧，第一样嘢医生就话你要戒口啦， 戒口好重要噶，湿疹有时戒口真系戒到好紧要。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昼3:30播出。 病向好中医系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 香港嘅土产嘅设计师嚟嘅，咁佢咧就系黄咏仪 Carlotta。 哎，你好。金融海啸之后咧，出口嘅业务咧系好差嘅，即系越嚟越差。因为你都知欧美国家嗰个经济都唔系太好，但因为我哋有做品牌，同埋我哋比较早少少开始就经贸发局啦，同我哋推广啦，无论喺香港、国内、亚洲，甚至乎 overseas。咁其实个业务咧，我可以咁讲，依一两年我哋个品牌嘅业务系升咗真系超过3倍。 如果想听翻足本访问，请登入海琪的天空 Facebook 专页。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是由香港设计廊带俾你。香港设计廊在会展同埋机场都有分店，而家仲有网购服务，支持香港原创，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嘉宾：教育局局长吴克俭。 8:24啊，最后一条令你难堪嘅问题，可能啊，我都觉得冇咩问题令你难堪嘅。好似你咁讲，食得咸鱼睇得渴。李旺洋事件可唔可以简单讲讲你嘅睇法？ 嗱，我真系咧就冇全面去睇所有嘅资料，我听到呢件事啊，亦都有好多报道，有啲相片我睇到啊，我唔知内里。 发生乜嘢事。我理解咧，就我好重，我觉得好值得需要做嘅咧，就咧真系要查证整件事嘅过程。呢一方面咧，就即系你边个同我讲，我都要问呢样嘢，因为当阵时里边嗰个过程系点样样咧，我都系真系要查证出嚟。 你意思系佢喺医院嗰度系用嗰个咁嘅绳结系 被自杀啦，我哋叫被自杀啦。咩？ 即系我睇到几样嘢啦，一就咧有个报道话佢过咗身啦， 系。 第二咧有啲相影咗出嚟啦，两只脚同埋拖鞋啦，我睇到呢样嘢。咁咧就系我觉得咧就系虽然我哋唔知道发生咩事，但我觉得咧真系咧系需要咧系做一个全面啲、深入啲嘅去一个调查。 即系有疑点啦，即系好似周卫国局长咁话斋，即系吓。 我觉得系需要咧，即系做一个深入啲嘅调查，然之后咧话翻俾我哋听，我哋真系好关心呢件事。 咁你个人都有啲睇法㗎。咁你初步或者心里面你睇咗呢张相之后，又睇咗咁多报道，又听阿周一岳局长以半个专家身份去分析啦。咁你自己有冇一个睇法㗎呢？ 我记得一样嘢呢，就即係我两个即时嘅一个感觉。第一样嘢呢，就呢佢应该系病緊㗎，佢应该系一个伤残。咁樣樣嘅情況之下，咁樣嘅情況之下呢，係咁嘅形式過身，真係要全面啲話返出嚟發生乜嘢事。我覺得唔開心嘅事嚟㗎，你而家問我係覺得唔開心，點解會咁樣嘅呢？咁樣咁，但係點解係咁樣呢？就係我哋要搵出嚟。 你可唔可以講一句呢？就我就係要求你講一句呢，你會唔會覺得李旺陽事件佢咁嘅被自殺呢，我哋叫做你可唔可以讲一句就话系有可疑嘅咧？ 嗱，我觉得系咧好多疑点。你想我讲嗰句话咧，系我头先都讲咗好多疑点，所以你一定要彻查，好冇？ 即系你意思系有可疑嘅？ 我觉得有好多疑点系需要彻查。 可唔可以话有可疑？疑点同有可疑，你知啦，我同你都 教育界都得意咧，就要讲好多事实。 我同你坐波去问人咧，我哋都系咁问嘅，你都系咁问嘅。咁究竟你话疑点可唔可以话有可疑咧？死人！ 我同大班一齐坐过咧监警会啊，所以咧就坐波嘅意思系咁嘅意思啊，唔系第啲嘢。 可唔可以话有疑点咧？可唔可以话一直情有可疑咧？咁啊简单直落咁 啊！我都系好多系有好多疑点，所以要彻查。 即系有可疑啦， 系。 是即是有啦。 好啦，咁我哋问你个诚信问题，即係我觉得真係我哋点教啲小朋友呢？咩叫诚信呢？ 其实呢、這个呢我哋要几个程序去做呢件事。第一件事呢，就点解通识呢係需要呢係栽培多元嘅思考，多元嘅了解，同埋去对事物，同埋呢去呢个呢係凝聚自己嘅意见，而能够呢提出好多证据呢或者支持自己嘅论点同埋意见，呢个就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就呢你淨係知道呢个呢比较批判式嘅呢一个思维啊等等之后呢，你仍然有一个大前提，就话呢个人点样嘅价值观嘅培养，对态度嘅培育，同埋对呢个人嗰个责任，同埋一个对呢个人、家庭、香港、国家、全球嗰、那个定位，呢、這个呢就是第二个部分。你讲到呢个所谓叫做呢诚信呢方面呢，第一部分只係俾你个方法学，第二部分呢先至俾你一个呢係基础嘅了解。咁呢个呢有好多人觉得会唔会咁样呢，就已经系一个导向式咁样引导式你去做思维或者设计自己嘅价值观。我又觉得唔系，因为你有咗第一部分嘅时候呢，人哋点样讲你信唔信囉。咁有好多學校呢其實做得好呢一方面嘅工作㗎。我記得呢有一間中學呢個校長係一個係brother 嚟㗎，係一個牧師嚟㗎。咁呢就呢每一個禮拜呢佢都花45分鐘去同啲同學呢講解好多自己人生嘅一啲嘅故事。裏面講得到呢即係責任嘅問題呀、啊、自己點睇人生呀、啊、點樣睇愛呀、啊、點樣睇呢一個恨呀、啊。点样睇呢一个咧？自己嗰个所谓叫做咧，呢个父母子女关系啊，等等呢方面。咁呢啲咧，我觉得都系一种形式嚟嘅。咁亦都好多咧，老师或者好多校长或者好多呢个同学觉得有咧，阿姐咁样唔系好够，因为你有机会听咗嗰个故仔，你就听得；有啲冇机会听得就唔得。于是乎咧，希望可以啲比较咧，系多啲嘅一啲嘅所谓叫做咧教材，系令到咧可以全面啲去做。咁喺呢个咧，喺呢个操守啊，呢一方面等等嗰、那个栽培咧，系需要 经过另一种形式的这个是学习和这个教导和引导的，我觉得。 那我现在令我这个成人社会是不是真的出了事呢？我们的特首是不是出了事呢？真的。现在不是后任，是上了公 务。我想我们在新闻回来之后呢，我们跟局长经一经七一游行关于即大部分游行的人对新任的特首，即是老细的诚信是质疑的，甚至乎要他下台的。那你怎么看呢？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新任教育局局长吴克俭接受本台节目访问时表示，他会用心做好教育局局长的职责，并希望吸纳不同的意见。 担任这个这么重要，对我来说是全新的角色。我只是抱住两个大前提。一个呢，我是拿出个心出来做一个教育这方面的工作。你睇返呢过去咁多年呢，香港实际上好勇敢地喺呢个教改推行咗十几年。咁有好多新嘅领域，新嘅板块出咗嚟。咁我都好希望呢，就呢一呢、这个教改系成功，特别系呢个新高中文凭，对我嚟讲呢个第一件大事。第二样嘢咧就系、是、咧，因为每一个人都经历过教育呢一个一个环节嘅，咁所以咧好，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经验同埋睇法，咁所以更加重要咧。作为教育局局长咧，我更加需要聆听多啲大家唔同嘅意见。 咁对于六四事件，吴克俭以不幸嚟形容，又话见到伤亡感到唔开心，希望历史会有交代。 我呢个人呢，就一啲自己嘅感情嘅表达呢係比较含蓄一啲。不过呢，其实呢六四呢，或者我有两样嘢想提一提啦。我係真係有睇有关嘅资料，我真係有睇大家你睇过嘅嘢我都有睇过。我一生人呢係喊过四次，有一次呢佢係改到第四次係我喊过嚟嘅啫。咁我见到有伤亡，无论佢背景係点样都好，睇多啲嘅资料同埋事实，我係真係好唔开心。咁我好希望呢就呢係慢慢呢度呢係历史作出个交代喺呢一方面。我唔觉得呢有任何嘅回避，因为既然係一件发生咗不幸嘅事嘅时候呢，大家攞出嚟讨论，以往就算係考评局家都考过呢个题目。 咁参加今届特首选举嘅民主党主席何俊仁今日会向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许可，寻求推翻选举结果。何俊仁话，行政长官梁振英竞选期间喺僭建问题上作失实嘅陈述，造成不公平选举结果，因此会提交选举呈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 85%， 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8:32啊！呢分钟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首先，两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窝打老道向翻尖沙咀方向近呢个界限街有宗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思瑞出口位啊！同时影响到思瑞出翻九龙车多噶，现时龙尾排翻喺后边嘅新田围啊！另外一宗啊，太子道西向大角咀方向近呢个基堤道嘅车龙啊，排翻喺边咧，见到龙尾啦吓！现时去到联合道啊，塞紧车个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好，嗱嗱声走翻个对面海睇睇港岛区嘅翻工车龙先啊！咁港岛告示打到过海，加埋快线啊、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排翻去新龙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到顺和广场噶，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唔错，两边暂时正常一只噶。咁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见到龙尾啦吓，现时去到顺德中心噶。系啦，听到我哋嘅嘉宾教育局局长啊，讲到六四事件，哎呀，通系一生人啊，唔知喊过四次噶，哎，特别见到而家嗰啲教科书咧，越嚟越淡化六四呢件事啊嘛，哎呀，呢啲真相咧，我哋真系想见到噶嘛嘛，希望啊教育局局长啊特别关注啦，你知啦，薪火相传好紧要噶嘛，多谢李思南局长吓、啊。好，九龙区方面啊，咁公主道过海咧，现时排翻咧差唔到桥面噶，另外加士居道过咧去到女童军总会，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龙尾康庄道桥底咁啊，睇埋启德隧道过海啦，现时排翻到芜湖街噶。咁啊，东隧过翻香港方向，龙尾汇景花园，好走去新界区睇睇啦吓。咁啊，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去到石门回旋处。另外，大埔公路向大围仍然枕住喺沙田马场，冇乜点变到噶。好，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夏日合家乐满分。一年一度香港书展7月18号到24号湾仔会展隆重举行，上次书展的焦点重点星光闪闪，留意7月9号和10号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梁思浩请来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陈雅仪同大家读通世情，输出智慧，大家真风骚之夏日合家乐满分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升小学点样准备最快乐呢？星空在遇铁达尼父母教室，我麦润寿约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升小一面试准备，了解更多面试模式，舒缓家长压力，等你同小朋友一齐开开心心迎接每一个升学挑战。 留意今个星期四晚十点到十一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空在遇铁达尼。 本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就快去旅行，執行李未啊？ 執好啦。 咁你上网登记咗外游提示服务未啊？ 係 喎。登记外游提示服务系免费㗎。去旅行前提供联络电话同行程，就可以收到政府最新嘅外游警示。遇到紧急情况，政府仲会联络我哋同帮我哋添。 咁去旅行就多个照应，玩得放心啦。 登记外游提示，旅程安心写意，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页。 我和我的政府团队是会认真和虚心聆听。 作为一个为官三十年的人，我不会随便去写空头支票。 吴克俭，你和你的后代怎样解释六四事件？ 我完全和你感受一样，我只能够告诉你，我都有感觉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嘉宾教育局局长吴克俭。 接近八点三十分啦， 大家听紧嘅系数码电台大声台嘅《风波里的茶杯》，而家喺直播室，我哋仍然有阿局长吴克俭喺度。嗱，我想问一个问题，一讲到诚信问题，林毓华问到咧，嗱喺七一游行咧啊。大部分上街的人咧都讲一样嘢嘅，就系话唔要一个冇诚信嘅特首啊，大话精叫我哋嘅特首梁振英， 市民喺街度咁 样 叫啦，系啊， 叫落台啊，冇诚信嘅特首落台。咁我不如咁倒翻转头问你啦，我唔问你，如果我问你梁振英有冇诚信，我谂你都唔会答我呢个问题，亦都冇得答噶啦。你觉得一个冇诚信嘅人可唔可以做特首咧？不如咁讲好唔好啊？ 我系好直接咁讲，我自己选择朋友都好啦，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守卫嚟嘅，因为你讲大话咧，你只要讲一句，你一生都要孭住呢一个咧大话嘅，你唔可以讲一啲唔同嘅嘢，所以好痛苦嘅。第二，如果一个朋友佢讲大话冇诚信，我仲点样可以同佢交往咧？呢个第二大前提。咁所以咧，如果一个冇诚信嘅人嘅话咧，佢做啲咩事咧？第一，佢已经冇咗朋友。佢仲边可以发围做其他嘢咧？好简单，答你呢、這个答翻呢个问题就咧，我唔觉得冇诚信人咧可以做大事。 即系话我哋讲嘢比较直接啲。你认为冇诚信嘅人系唔可以做特首嘅，系咪咁讲？ 冇诚信嘅人咧，凡系一个领袖嘅工作咧，佢都做唔到嘅。 即系局长都唔做得噶啦， 做唔到噶。 唔做间小小企业嘅领导都难啊， 好难！你做生意，你如果譬如做生意，亦都睇到啦，系啲即系呃一次嘅啫。 即系局长嗱，我唔系塞啲嘢落你把口啦。即系意思就话冇诚信人系唔可以做特首嘅，大话精人更加唔可以做特首。不过我哋而家不你唔系讲紧梁振英，系咪咁嘅意思啊？ 我唔系净系讲，即系我啲同事又好，或者以前我啲同事又好，以前我老板都好，或者未来我啲老板都好， 咁啊好大镬噶啊！阿 Eddie 老友记先提醒你一句，佢一日证实咗梁振英系独特，即系冇诚信嘅特首嘅时候，咁你咪要辞职咯。 我自己觉得 可唔可以咁讲啊？ 嗱，好简单就系咧，我知道咧，就而家我直接讲， 特首啦，好唔好啊？ 好，你讲我梗系开心啦。 我谂我哋冇秘密，我哋好公开，我哋自己都讨论。就我知道咧，阿林特首咧，佢而家系做咗好多呢个解释嘅工作，亦都要跟好方便嘅一啲嘅一个分析同埋一啲嘅交流。所以咧，我系觉得佢系应该加多啲力度去解释嗰方面嘅嘢嘅。呢、這个大前提先，咁咧亦都系即系我从另一个角度去睇嘅时候咧，我同佢觉得咧好多佢好紧张做每一件事，做好一件事，呢、這个就我感觉到嘅喺日常里边工作里边系好有承担，呢、這个系我感觉到嘅，因为佢追住我哋问好多。 唔系我同意，唔系我唔介意你讲啲嘢，未必认同啦，但你讲呢啲嘢就冇乜所谓嘅。但系最紧要就个诚信问题啊嘛。 啱， 即系个人做嘢点样勤力啊，点样落力啊，点样有心都冇用嘅。即系你如果本身冇诚信咧，尤其是作为特区嘅领导咧，你得唔到市民嘅支持嗰时咧，你就寸步难行噶啦。你有三头六臂，有十大武器，拿张凳周围行都冇用噶。嗱，咁所以我个问题就话，如果有一日发现特首真系冇诚信嘅，咁你？唔系摆咗喺呢个一个冇得选择嘅地步，就你只有辞职嘅啫。你唔会同啲冇诚信嘅人做同事噶嘛？根据你咁讲系咪咧？ 嗱，如果根据呢一个企业 逻辑啊，呢个 企业管理嘅情况咧，如果一个人冇诚信嘅话咧，就系咪佢仲系咪可以喺个岗位或者做紧继续做嘅嘢？依家好大。好大疑问嘅， 仲可唔可以做你老细咧？ 啊， 仲可唔可以做你老细？ 我谂我哋可以同大部分我同事讲咧，就咧，我哋每一个人做呢件新政府里边每担当角色咧，都系用个心摆出嚟做嘅。大家一定要信我哋呢样嘢。所以咧，如果系呢个我哋本身系遵守诚信、奉公守法，呢、這个我哋真系要做嘅。有时有啲大意啊、小大事、小事嘅时候咧，我哋自己都一定会承认。你睇得到我哋都咁样做，所以咧。大班答你呢个问题就话咧，我哋呢个咧系一个好有诚信、好有承担嘅一个组织嚟噶。如果系有个别嘅情况发生系唔系咁嘅时候咧，我相信呢一个小组嘅一个反应咧系好容易睇到出嚟嗰度。 嗱，我哋接听听众嘅电话啦，电话旁边有位听众阿杨生嘅，早晨杨生， 早晨杨生， 早晨， 阿局长喺度啊，你同局长讲嘢啊， 早晨杨生， 系早晨啊，局长啊，我想问一问咧，你话六四一件不幸嘅事吓，我想问一问咧，你觉得南京大屠杀系一件不幸嘅事咧？我又想问一下你啦吓，德国啊屠杀啊犹太人，咁嗰个大屠杀系咪一件不幸嘅事咧？我又想问一下你，大班唔好意思，我哋伤心事，大班当日俾人斩，系咪一件不幸嘅事咧？我又想问一下你， 非常不幸。 我又想问一下你，何俊仁以后俾人斩击系膊头啊？嗰啲系咪不幸嘅事咧？我想问一下你啊，呢啲系咪全部只系用咗不幸做啲交代咧？我想问你啊，你当日你话你喊，你有冇愤怒咧？你有冇反叛咧？除咗不幸之外，你仲可以讲啲乜嘢？你有冇反叛咧？我问你，系咪啲全部都系不幸嘅事咧？系咪一个不幸做啲交代？ 杨生，你问咗好多不幸嘅事，俾佢答啦，好嘛？ 杨生，好多谢你嘅问题，你又辣着咗我啦。呢、這个南京大屠杀咧，我去咗三次，我去咗三次。就算我啱啱好急好急赶唔到飛機走， 你答我啦，系不幸嘅事嘛？ 嗱，系真系好不幸嘅事， 即系当中冇人需要谴责嘅，我哋唔需要谴责日本嘅，系咪啊？系咪唔需要谴责先？我问你，系咪唔需要谴责啊？ 我觉得咧，如果已经有啲既定嘅事实摆咗出嚟咧，亦都系历史作咗个好清楚嘅交代。喺南京，我答你，我答你南京屠杀，南京屠杀。我哋系做谴责嘅，我哋有做嘅，应该做， 应该做啊嘛。咁我问你啦，六四都系不幸，你当日你又流眼泪，你当日有冇愤恨？你有冇觉得嗰班政权需要谴责啊？你今日会唔会觉得嗰个政权需要谴责啊？ 我净系答翻你咧，就咧、是，我嗰晚我一生人喊过四次，嗰日 喊 四 次，我讲啲嘢咩用啊？ 我系有喊到，我系好唔开心。 我话你六四嗰时唔好人净系喊四次咁少噶，净系六四成天时间。 杨生啊，好激动！局长，不如我试下代阿杨生咁问啦。如果你唔用不幸呢个形容词，你有冇其他嘅替代形容词去形容六四？ 林伯，我想话俾你听，冇一个中国人应该用不幸嚟形容呢件事，呢件咩不幸嘅事，呢件罪恶嘅事嚟噶。 好啦，咁杨生表达咗啦，你有冇回应？ 我仲想讲多几句 啊！ 我讲多几句，我唔讲， 因为好多人都听紧。 系。 我想告诉你，你当你的眼泪我当你是真诚的，但你今天一定是虚伪的言论，你掩饰了 你用当你真诚的眼泪来支付你今天的虚伪，你有什么资格做教育局长？你怎么叫人去那些教授去真诚地对学生？你没资格做这个位置，知不知道？ 好，那么 我们听下一位听 众。杨生，你我多谢你给我几个提示，我会再自我反省，我用的词句是不是应该可以再改善一些更多。 好，我们听下一位听众 Shirley 的电话。Shirley 早晨。 早晨。 是早晨。 是早晨。 我想问一问吴局长呢，他是教育局局长啊。 是啊，好清楚。 咁呢嗰日呢就吴锦涛过来嗰时呢，啲警方呢设置咗好高嘅水马啦，同埋手持呢啲好大型嗰啲胡椒喷雾啦，就喷向嗰啲示威人群嘅。人群里面呢有好多呢係好年轻嘅大学生，我想问一问，他是会站在那些年轻的大学生或者中学生里面，因为手持那些巨型装的警方的 那些就是喷胡椒喷雾啊？ 是是就两，即是他就是答给我，即是答我是哪一边就可以了，不用说那么多东西了。 Shelly 早晨。 是早晨。 就你问我个问题呢，就是说究竟我站在哪一边，是揸住那些喷雾定系企喺这个市民嗰边，系嘛？ 系啊，摆到明系攻击嗰啲示威人士噶啦，即系佢哋已经系设置咗好高嘅水马啦，同埋咧已经系即系着晒啲防啲好犀利嘅衫啊，或者系 装备 啲具吓咁样吓。 大班同学都有坐另外一啲嘅一啲监察委员会嘅，我哋嘅理解咧就系、是、咧。 我想问你，你站喺边一边啫？你夹我。 我要知道咧，我站喺边边，我知道咧，点解佢要喷我先啦？系嘛？如果譬如我系市民， 唔系你系咪咁咧？真系唔知道点解要喷咧？如果你系一个局长，到而家你都唔明白点解警方会喷嘅话，咁 唔系佢想答你嘅问题嘅，阿 Sir 啊。佢想答你嘅问题，俾个机会佢答答答，然之后你仲可以回应嘅，好嘛？ 嗱 ，Shelly， 如果我有个要表达，我系企喺市民嗰边作表达，我就企喺嗰边第一。如果法例上整个嘅监察过程里边都话俾我听咧，我系有权企喺嗰度嘅，我就企喺嗰度。如果我有权，我冇做其他嘅犯法嘅事，冇做其他嘅攻击嘅事，而我俾人喷咧，我上到天脚底我都过嚟。 系，咁你会唔会谴责警方 呢 个行动？ 头先我讲咗咧 ，Shelly 就咧系嗰个环境，佢点解喷我先？ 嗯， 如果佢喷我，知道佢喷我系喷得我唔啱咧，我同你讲过咧，我天脚底都会追。 即系关键有冇犯法？ 即系我有冇做错事先系咪 ？Shelly， 咁你觉得警方有冇做错事咧？ 嗱，我当日咧，我哋朝头早咧有一个好整嘅朝头早，我哋做咗好多嘢嘅。之前我哋嗰几日咧做得好辛苦，所以嗰日我攰得好紧要噶。我真系 我 就翻咗屋企。 嗰日。即系一啲都感觉唔到警方冇做啱或者做错咧。 我谂啊 ，Shirley 问嘅问题就话咧，当日警方咧用一啲巨型嘅，即系嗰啲超大支装嘅灭火筒咁大啊，射程又远嘅胡椒喷雾系咁， 有冇 系咁乱咁射 嘅？ 咁你会唔会觉得系 嗱， 又唔啱咧？我谂 头先我头先嘅立场讲得好清楚噶，第一点，第二样嘢咧就系话咧，如果我嘅理解咧就系咧，即时咧嗰晚开始咧就系一啲监警嘅机构啊，同埋一啲其他咧都已经即刻要求咧做一啲嘅报告啊分析。 我话即系你个以你嘅身份嚟讲啊，你系 教育局局长， 我系教育局啊。 嗰啲系学生啊， 系 啊，嗰啲学生系咪应该要教嘅？就算佢做得唔啱，系咪应该要喷佢啊？系咪应该要用啲咁嘅武器嚟讲喷佢？嗰啲唔系好。即 系 好小型嗰啲，即 系 好少嘅。 或者咁啊 ，Shelly， 我即系想问咩啊？我咁答你啊。如果我个仔喺嗰度，如果我个仔喺嗰度，好唔好啊？ 俾人喷咗啦！ 如果俾人喷， 父亲嘅身份，以你局长嘅身份，唔该。 嗱，局长嘅时候，因为我系负责教育部嘅，我就唔系负责呢个监警嗰方面嘅警察嗰份 保 安工作，我唔系保安局，我唔可以代佢哋发言。咁不过咧，我就话俾你听咧，即系如果你问得我，希望我反应啊嘛，我就话啲，如果嗰个系我仔。嗰时候咧，如果俾人喷咗，我第一件事问仔点解佢喷你？如果你冇做错嘢，而佢喷你嘅话咧，爹哋企一定企喺你嗰边，呢个就是我嘅立场。 嗯、好，我哋听下下一位听众嘅电话，就争取时间。张生早晨， 张生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教育局长，早晨， 早晨，张生，早晨， 局长系。 我就听咗头先你讲咗咁大啲废话咧，咁我就想回应下你，即系我本来唔系咁样问你嘅，我就想问下你。 你开口埋口攞你屋企人出嚟，话你仔女，话你屋企家人，我真系好想讲，而家你做嘅系为紧政府做事，为紧我哋成个香港嘅市民、香港嘅学生做事，你唔好再提你屋企人啦，好唔好 啊？张生，公道少少，因为我提你屋企人先嘅，系我带咗屋企人入嚟嘅，唔好意思啊，即系公道啲。 头先佢嗰个小姐提问嘅时候，佢带咗佢话， 唔系因为我带咗先啦，即系我要都要提一提呢个背景嘅。 因为佢呢个唔系今日提噶啦。 哦，咁唔系今日，咁啊得啦，咁唔关我事啊，系冇拿屎上身 嚟 咁啊。 即系你个立场，你个立场你要清晰，就话俾香港市民听，系你对呢个教育局或者对呢个政府嘅政策，唔系代表对你嘅仔女啊嘛。是对全香港的学生，我自己的仔女的下一代是受你影响的嘛。 好，张生，不如你直接提问好不好？ 你日前你提出你说教改很成功，你有没有听过市即是教师或者家长的声音说教改已经是很过分，教改令到我们很疲累很疲惫，你反而说他成功，你是不是因为你的旧主人罗范超芬和李国章加入行会之后延续了他们，你要继续开而奉承他呢？你作为一知不知道我哋市民去睇呢样嘢嘅时候，觉得你系好恐怖啊！你喺度延续紧佢嗰啲带住恶劣嘅行为嘅时候，我哋啲下一代点样算啊？ 嗯， 我想你回应一下，同埋就话你头先所讲嘅问题，我好简单回应你啊！你话俾佢听，俾人喷咗要追究，咁我想问一下啦，琴嗰啲示威者，你话佢冲击警察，所以俾人喷六四嘅嗰啲学生有冇冲击过？点解会俾坦克车啊？咁你点解唔帮佢哋追到天脚底都追啊？嗱，你话示威者冲击警察要喷胡椒喷雾，佢哋就唔啱。啲学生，北京啲学生有几点样去冲击嗰啲呢个？ 张生，因为好多电话停紧， 塞 紧 车，我哋 真系唔好意思啊！你 俾机会啊，局长俾你回应下，系 好。 张生，好多谢你嘅意见，我就集中翻讲翻教育嘅问题，其他啲我哋唔讲啦吓。教育嗰度里边咧，我嗰讲咧就咧十二年咧一个计划里边嘅教改，一步一步咁发展，直至到今时今日咧，考完个试就嚟有个成绩发表。呢、这个整个过程咧系相当成功，成功唔等于话咧每一部分咧都系完全咧系完美嘅。喺整个过程之中咧，我已经提咗咧学生、老师、校长系好辛苦咁样令到佢成功，所以咧我哋咧唔会花时间咧系去拖延。就是一放咗榜之后呢，我哋即刻做好多方面嘅检讨。大家有提到呢个校本平衡啊，好辛苦啊。 局长，既然讲到教育问题呢，就我哋有位听众呢喺电话旁边呢亦都系业界人士啦，呢位老师。教协会嘅会长冯伟华，不如你同佢倾咗就仲好啲啦。啊，冯伟华，早晨， 早晨，冯会长，早晨，早晨， 系啊，喂，早晨，早晨，喂，头先我都听到啦。嗱，如果讲教改咧，讲成功咧，呢、这个真系业界完全唔会同意啊。呢、这个十年教改咧，大家都系怨声载道啦。咁里边真系好多失误。嗱，当然啦，系讲个教育政策有部分咧，嗰、那个教育嘅目标或者动机佢系好嘅，譬如话想校本平衡。啊！想學生嗰個考試壓力、公開試壓力唔好咁大，唔好一試定生死咁。咁但係出到嚟係走曬樣嘅喎、啊，出到嚟嗰個工作量好大，又用翻公開試嘅成績去調控翻嗰個校本評嘅成績，又加埋嗰個嘅實際上佢裏面咧好多嗰、那個即係公唔公道嘅問題。咁呢啲出到嚟咧，我哋睇到佢根本上達唔到原先嗰個良好動機嘅。咁所以你話如果我哋真係評價十年教改咧，佢係一個劣質亂。亂得嚟呢，其實好多地方係異化咗。咁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話係佢成功呢，我哋就好擔心啦。如果過往咁樣做法都快成功，咁羅范之芬就唔使落台啦，係咪？咁所以我哋覺得呢一個係要正視個問題。你認清個問題呢，你先至可以開始去改善，同埋真係痛定思痛，點樣將而家我哋嘅教育亂局呢係撥亂反正。咁所以我哋覺得又真係對個新局長你呢有啲新期望啦。希望能夠真係話喺嗰個教育裏面呢，將一啲過往做錯咗、做得唔好嘅、異化咗嘅政策，我哋真係全盤去做翻好佢。但係當然中間又唔好重蹈覆轍，就係樣樣都要上馬，樣樣一齊做。咁啊，教育界又係唞唔到氣嘅。咁我覺得呢方面一定係要做好。但另一方面有個即係課題，我哋想講嘅咧就係國民教育。我哋覺得國民教育咧係要做，但係唔係用而家提嗰個方式，同埋硬生生咁樣加一科落去必修科去做。咁我覺得呢一個咧，就真係要再重新同業界去一齊傾翻。業界嘅聲音就係話，我哋要做國民教育，但係唔係用而家呢一套洗腦式嘅方法去做，佢更加係需要咧，就同業界商量，係用啲咩嘅方式喺我哋有限嘅空間裏面咧去做好佢。我哋認為滲透式去做，好似而家嘅方式，改翻正叫做公民教育咧，係更加好，就唔係話 德育及国民教育，是应该是德育及公民教育那样做的。 局长。 是这个冯会长，我很开心，因为呢你是内行人，你很有经验。就我今日第二日翻工，啱啱第二日报道，我会好开心，因为我哋今日应该都有个会，系大家嚟聚一聚。 系，我哋下昼约咗局咗你，系有个会面。 因为咧，我觉得咧好重要咧，就要听翻大家你特别你专家嘅意见，即系讨论点样去处理。头先你讲好多你十大条题目嘅其他方面，咁可以肯定咧，我好会好开心去同你一齐讨论，睇点样做得好啲。头先我真系想强调一下咧，系真系好多老师同埋校长同埋学生真系做咗好多功夫。如果唔系，今日我个市都进行唔到嘅。所以系我。 咁啦，你哋一阵晏昼闩埋房门倾偈嘅，就唔好嘥我哋时间啦。咁啊，多谢阿黄伟华，下一位听众啦，黄生嘅最后一位听众噶啦，系嘛？仲可以听到两个电话嘅。 系 黄生听电话。 黄生你好， 系早晨啊，局长啊， 系早晨，黄生。 嗱，我就喺国内嘅，咁我都上网听啦，咁庆幸大班嘅台而家都仲未 block 啦。 喂，你冇讲啊，你讲出嚟听人 block 嘅大佬啊！你话你美国打嚟得唔得啊？ 咁咧就我最主要咧就想讲通识教育嘅香港，因为国内咧，国内嘅高考生咧。就是中英数政治呢四科是必考的、而香港咧而家就搞紧中英数通识，咁你而家搞个通识咧就怨天，即系怨天，怨天在，即系怨声满天啦。咁我就唔知啊，局长咧，嗱你第二日上任啦，我希望你可以喺呢一个任内咧完成一个目标，就系、是、将通识教育咧嗰、那个评分标准系只系有三个嘅啫，第一就系合格。第二就是優異，第三就是不合格。咁你就唔好搞到啲學生呢係無所適從。因為你攞高分呢，即係你評核攞高分唔代表你乜都識㗎。我哋通識教育呢只不過係訓練一個我哋思考思維嘅模式去點樣諗嘢，點樣去處理啲事幹嘅啫。就唔係代表你喺嗰科嗰度攞高分就等於你乜嘢都識晒。唔好搞錯。咁我希望咧，你可以好清晰，唔好再将呢一科咧害啲学生。呢一科系非常之好嘅科目嚟嘅，因为可以训练啲学生嘅谂嘢同埋嗰个做事方式，可以令到佢哋有唔同嘅角度去思维思考。但系就唔系用一个武器或者工具咧嚟到去考大学。 阿黄生，如果我系立法会主席咧，我就话你咧，唔该你尽快。问个问题好唔好 啊？我个问题就系希望佢可以承诺咧，去检讨嗰个评分标准，就系 三级制 reflection 同埋 fail 嘅啫。咁同埋大班我 黄生你系老师嚟噶嘛？ 唔系，我唔系老师，我有一个同学做老师咧，佢就教通识嘅，佢已经顶唔顺咧，提早退咗休啊。 哎呀， 仲有我可以话俾你听，你同嗰啲咩教协嗰啲开会系废嘅，因为点解咧？喂，啲校长就八九万人工，啲 senior SGM 嘅话咧就而家六七万。GM 顶榜咧都已经去到四万几蚊啦，喂，你俾钱佢得啦，佢边度会同啲学生挥嘅啫？啲先生无明知通识科咁嘅评分标准系有问题，但系个个睇住份量就做晒鹌鹑，好似大班话斋， 又拉我落水， 生就死啦！ 好啊，局长，你答一答我个问题啊，唉，都系关于一啲比较复杂嘅教育问题。 系啊，黄生，好多谢你嘅意见。好反映得到咧，你其实对通识嗰个课程嘅内涵啊、推行啊，好认识好深。 因为我答应你，喺香港咧读 IB 课程嘅。 快啲先。嗱，黄生， 我系受惠于浸会学院咧开呢个课程，我系第一批人可以受到呢个恩惠。 话咗你系内行人啦， 唔系佢读 IB 嘅， 读 IB。 嗱，黄生，我不敢好唔好啊？因为时间关系啦，我答应你，我哋一定会检讨。特别通识科，我哋特别几方便，唔净止啲方便添噶，即系校本评核啊，其他方面咧，那个做法啊等等性，我哋都会检讨，同埋唔单止啲科。 功德无量啊！呢、這个， 我答应你，阿黄生，我一定会检讨。 好啦，多谢黄生啦。 好 ，OK， 咁啊，咁啊，冇乜时间噶啦，我都想佢讲几句嘢啊。我对阿 Eddie 有一个期望嘅，可唔可以真系应承我哋搞好嗰啲弱势社群啲教育咧？包括嗰啲啊。少数族裔 系啊，佢哋学中文系有困难， 同埋嗰啲有即系嗰啲所谓双健人士 系 嗱，我谂喺香港对你系好唔公道嘅，咁你可唔可以搞好呢样嘢咧？我净系对你有啲一个好好学啊，学你老细讲一个好 卑咩？ 卑 微谦卑啊！啊，谦卑嘅要求， 呢个大石砸死蟹就叫谦卑。大班好多谢你，我真系咧，大家真系俾多啲意见我。我你哋讲得我写低晒嘅，我一定咧会嘅跟住你 即系 打 本白纸簿 嚟。好唔好啊？ 好在 摆咗喺度 啦。好在你冇攞张凳嚟，因为我脚都软埋啊。今日多谢啊，局长。 多谢晒，多谢晒。 多谢局长，多谢晒， 局长。 多 谢， 多谢。 Thank you。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现在时间是上午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上海，快点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新任教育局局长吴克俭接受本台节目访问时话，他会用心做好教育局局长一职，并希望吸纳不同意见。外界指梁振英没有诚信，质疑他是否升任行政长官。吴克俭认为梁振英有承担，但就指没有诚信的人不适合担任领袖的角色。 你讲大话呢，你只要讲一句，你一生都要孭住呢一个呢大话，你不可以讲一啲唔同嘅嘢，所以好痛苦㗎。如果一个朋友讲大话冇诚信，我仲点样可以同佢交往呢？我唔觉得冇诚信嘅人呢可以做大事。冇诚信嘅人呢，凡係一个领袖嘅。 对于六四事件，吴克俭以不幸嚟形容，又话见到伤亡感到唔开心，希望历史会有交代。 我呢个人呢，就是一啲自己嘅感情嘅表达呢係比较含蓄一啲。不过呢，其实呢六四呢，或者我有两样嘢想提一提啦。我係真係有睇有关嘅资料，我真係有睇大家你睇过嘅嘢我都有睇过。我一生人呢係喊过四次，有一次呢佢嗰度第四次係我喊过嚟嘅啫。咁我见到有伤亡，无论佢背景係点样都好，睇多啲嘅资料同埋事实，我係真係好唔开心。咁我会希望呢就呢係慢慢呢度呢係历史作出个交代喺呢一方面。我唔觉得呢有任何嘅回避，因为既然係一件发生咗不幸嘅事嘅时候呢，大家攞出嚟讨论，以往就算係考评局架都考过呢个题目。 五十几名的学民思潮成员趁住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出席本台节目，咁喺电台外示威。学民思潮要求教育局撤回国民教育科同埋平反六四。新任的行政会议召集人林焕光喺港台节目上表示，加入行会唔代表要封口，唔认为所有政策都要同政府同一口径。又话如果有啲公众觉得重要嘅问题，行会成员亦都有需要向政府指出，协助政府推行政策。咁参加今届特首选举嘅民主党主席何俊仁今日会向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许可，寻求推翻选举结果。何俊仁话：梁振英竞选期间喺僭建问题上作失实嘅陈述，造成不公平选举结果，因此会提交选举呈请。正在南海執行巡航任务的中国海监编队在執行期间，先后发现有外国的公务船和渔船接近南海附近海域，海监船随即向外国船只宣示主权，成功驱赶有关的船只。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是天晴，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5%。咁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好，睇翻港岛区先，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现时去到红十字会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咧，唔经唔觉排翻去城市花园嗰边咯。咁啊，香港仔隧道过海桥面灯位开始车多，而落湾仔咧更加去到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拣封字嘅。好，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中山纪念公园啊。 另外西隧向中环方向亦有车龙噶，现时出口位比较车多少少啦。系啦，咁啊现时市民出嚟游行啊，或者表达意见，哎呀，经常都会遇到警察叔叔啊，特别照顾啊。下次俾我见到教育局啊吴局长咧，真系问下佢啊，通识科系咪要加上胡椒喷雾嘅特性啊？例如大小容量啊，仲有啊，如果中咗胡椒喷雾，应该点样清洗咧？吓，系啊，你知啦，好多年轻人啊关心社会噶嘛。周时啊，佢哋都会遇到警察咁对待噶，真系好阴公噶吓。好，九龙区方面啊，咁公主道过海啦，现时啊差唔到桥面。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去理工大学地盘噶。另外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就康庄道桥底。至于启德隧道过海咧，好远啊，排翻去呢个马坑涌道嗰边啊吓。咁啊，东隧新界区狮隧出九龙去到新田围村，而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排翻去小沥源噶。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方向仍然枕住喺沙田马场，冇乜点变。好，最后请跟见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升小学点样准备最快乐呢？升空在遇铁达尼父母教室，我麦润寿约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升小一面试准备，了解更多面试模式，舒缓家长压力，等你同小朋友一起开开心心迎接每一个升学挑战。 留意今个星期四晚10点到11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升空在遇铁达尼。 本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信愿业缘，无非佛事。举足放足，皆是道场。宽广心灵。 春秋战国嗰阵时咧，当时佢哋秦国佢哋偏处呢个西秦嗰边，佢就冇马。咁你要军队，你要打仗，一定要马噶嘛。咁有个大臣就同佢讲：皇上，唔紧要。我同你出去买啲靓马翻嚟，去到嗰度咁啊，同我见到个马主啦，就是、我想嚟买嗰匹马，点知马主话你嚟迟咗3日，啱啱只马死咗，咁呢个大臣话咁样，我就咁同你买只死马，我就要啲骨啫。果然半年就好多带去秦国呢度啦，要卖俾佢，死马佢都出1000两、哦， 即系嗰度有商机啦。 所以以后中国人我哋有嗰种求财若渴嗰阵时咧，就叫做千金买骨。 颜联武，莲花笑东常思，宽广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 今个暑假想有人赞助你去自由行，咁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一至五数码大声台嘅《开心快活人》，留意节目内容就有机会得到由新假期旅游送出价值1000蚊嘅旅游礼券，每日送出2份，祝你好运。 去将军澳探孙女2蚊，去湾仔翻工，去湿地公园。连去太空馆都是2蚊，由6月28日起，65岁或以上长者用长者或个人八达通，合资格残疾人士用残疾人士个人八达通乘搭港铁，每程只是2蚊，车船优惠遍沿途，共享精彩人生路。想了解详情，请浏览劳工及福利局网页。 我同我嘅政府团队系会认真同埋虚心聆听。 作为一个为官30年嘅人咧，我唔会随便去写啲空头支票。 吴克俭，你同你嘅后代点样解释6/4事件？ 我完全同你感受一样，我只能够话俾你听咧，我都有感觉嘅。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嘉宾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总监钟庭耀。 咁就住七一游行咧，咁民阵咧就公布参与游行嘅人数咧系高达40万。咁今日咧，我哋见到亲中报章咧，就开始咧就系有唔少嘅来论啦、评论啦，或者系专栏文章，以至到咧喺新闻版咧都有咧就系讲到啊，呢一个民阵系欺骗市民、诚信破产，同埋咧报呢个大数嘅背后咧系有种种嘅可能性嘅。 首先睇下大公报嘅井水集系点讲，佢话民阵同乱港传媒连日继续喺乜嘢40万人大游行嘅议题上大做文章，不惜擘大眼讲大话，继续误导市民。 又话多位大学教授、学者同政界人士已经分别踢爆400万人嘅大话，而更严重嘅系游行过程入边出现嘅政治旗号、标语同冲击行为，对公共秩序同社会团结稳定嘅气氛已经造成极大嘅破坏同挑战，各方面必须正视。 大公报嘅评论版啊，南礼呢个专栏咧就话，民阵意图以吓人嘅数字嚟达到壮大声势嘅目的。咁联系到两个月之后即将举行嘅立法会选举咧，咁民阵背后嘅目的就好清楚啦。由多个反对派政党组成的民阵，实际上就要将这次游行视作是选举前的总动员吹票器，因此只有将游行人数尽可能地夸大，才会得到最佳的选举拉票后果。反对派这种做法呢，四年前市民已经见识过了，所不同的就是同四年前比较，今次就更加离谱。如果反对派视这种夸大捏造数字的做法是正常，是选举的必要手段，这样无疑在喝岑止渴。 另外呢，刘梦红亦在他的专栏指点江山道讲到，今年七一游行民阵高调宣布人数达到40万人，民阵一贯的杀斗成兵、吹水成瘾的杰作根本就缺乏可信性。刘梦红又说，无论警方或者学者，他们对所报的人数点算方法都有令人信服的科学解释，令到大家知其言亦知其所以然。至于民阵根本就讲不出他们的统计所依据的方法是什么，纯属是顺口开河，喜欢讲多少就多少，民无信不立。翻开民阵自03年七一游行以来，年年报大数已经变成惯例，成为了大跃进年月人有几大胆地有几高产的吹牛皮放大炮的最佳传人。 另外文汇报就报道，自从钟庭耀他们踢爆了民阵报大数之后就受到报复。咁佢话咧就钟庭耀话近日不时咧有人假冒佢发出咗冒充电邮，并且有不少市民以电邮同埋咧电话去滋扰民意研究计划嘅工作噶。咁至于文汇报嘅政情与评论版咧，黎子珍就写一篇文章，就指民阵报大数咧背后咧系可能有人咧就系想多领人头费噶。咁民阵报大数屡次被揭穿，点解仲唔悔改呢？咁当然最明显嘅目的系要制造虚假民意，既向政府施压，亦都为反对派选举造势。但同时系咪有人咧报大数以向主子多领人头费有关呢？呢个系报大数嘅关键疑问之一。咁黎子珍话咧，国际媒体都揭露过啦，美国政府支持涉港活动嘅政团同埋团体，以达到喺香港实现颜色革命嘅目的。美国政府拨经费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通过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和美国国际劳工团体中心等等在香港执行具体的项目。维基解密亦都披露过话，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对香港反对派动向的关注和控制是巨细无遗的。将 Fox 解密和维基解密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到，一传媒老板黎智英劲舌之下仍然是可以做到反对派的大金主，他的政治献金来源呼之欲出了。另外众所周知，美国民主基金会是由白宫创办的，在全球推行美式民主的机构，他们和中情局的关系是非常密切。香港很多政团好像职工盟、人权监察和思会政策研究所，都是不断由美国民主基金会和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获得资金支持，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由美国国会到美国民主基金会再到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或者美国国际劳工团体中心等等，然后最后来到香港政党团体的资金链。接受这些美国组织资助的香港政党团体也都包括了很多民阵的成员。民阵年年表示财困，没办法再搞七一游行，但是这个只是放烟雾弹，每年七一仍然照例是搞游行，这个是不是有大水喉射住呢？咁传闻在2003年的七一游行，有美国基金特别为那一次的游行加码3000多万美元给某些人士作奖赏。今年有人报大数，是不是 要向主子呢按报数人头作出奖赏呢？ 早晨，早晨，9:13，送走咗贵宾之后咧，我都可以啊同大家报道一下出边嘅情况。咁出边咧就有一班示威嘅咩思潮啊？ 系学思学啊学啊 咩学思潮啊？ 系 一班中学生嘅组织啊， 咁咧，佢哋咧就喺出边咧就抗议示威。咁啊，局长咧就啊好大方咁啊，同佢哋接咗佢哋请言信。 嗯、 啊，咁而家就接受紧记者嘅访问，大家喺电视可以睇到嘅。嗱、啊，咁今日而家喺直播室里边咧，就有广大民意调查计划嘅总监钟庭耀同埋佢同事， 系广 大 民 意计划研究嘅。 高级数据分析师， 数据分析师即系专家啦，大哲辉两位嘅欢迎你哋，早晨。嗱，钟庭耀，你正话听到 你爱国 文汇大公，同埋阿 Dream Bear 嘅专栏啦，再加埋咧，七一游行啦，即系主办机构民阵咧，就系有40万人参与。而大部分參與嘅市民，包括傳媒、啊、意見領袖咧、啊，都大部分認同呢個數字，啊，或者起碼都接近呢個數字，甚至乎有人認為多過呢個數字嘅。但係咧就你 話一軍啊，俾人歸入去叫做係 廣大咧 反對派㗎啦。 啊，你廣大嘅呢個社會行政學系啊，葉兆輝教授係嘛？就同埋你咧，啊，鍾庭耀主任啦。啊！你兩位咧攞出嚟嘅數據咧，就而家俾呢啊，即係香港嘅建制派啊，包括政府啊，甚至乎中央領導啊，接收到嘅信息咧，就認為啊，你都光宗耀祖啦，今次個個咧捧你嘅招牌出嚟嗱、啊，你嘅你嗰、那個數字咧，就而家引起牽連大波噶啦啊，即係搞到咧啊，佢哋用咗你嘅數字咧。啊！就愛嚟咧，啊！表示香港七一唔係咁多人上街啫。你有冇始料不及咧？甚至乎有污蔑呢啲主辦機構或者上街嘅人頭咧，啊！全部有錢收嘅，啊！所以一定要報大數嘅。咁你又點睇咧？嗱，不如俾你講下先好嘛？ 好啊。 然後我諗我哋就聽聽眾電話，尤其是聽下七一有上街嗰啲市民啊，即係好似葉兆輝教授咁講、嗯，喂，會唔會你又係咁講咧？喂，你班友都系观 感 嚟 噶， 我啲系学术嘅，我啲系科学嚟嘅，咁你可唔可以解答下呢个问题咧？ 当然可以啦。就如果喺技术层面啊，我哋点样策划，点样去点算，最后结果点样推算咧？咁我同事啊，大哲辉就可以详细解。我谂我嘅起点咧，就系大班你头先提到嘅现在吓、啊、外国阵营，你可以咁讲啦吓，就捧我哋啲数字出嚟咁样。咁呢啲咧就我谂一早我哋都系预计。之内噶啦，咁啊，因为如果大家系从一个泛政治角度去睇我哋嘅工作，无论民意调查又好，人数点算又好，咁啊啱嘅时候咪赞下咯，唔啱政治不正确嗰阵时咪揼下咯咁样。尤其是啊，如果你话爱国阵营啊揼我哋揼到淋晒天啦，咁今次可能数字啱使又赞下啦咁样。咁呢一种嘅观点咧，我哋即系做咗咁耐吓，我自己做咗21年嘅民意研究咧，都非常之了解啦。所以你话系咪？预计之内咧，我都系预计之内。但我自己咧就觉得，即系我哋参加民主发展或者推动民主嘅一啲另类人士咧，我谂就觉得喺科学同民主之间咧，就唔应该作出一个咁难堪嘅抉择嘅。因为我自己相信科学民主其实喺五四运动已经系推崇噶啦。虽然而家香港又好，中国都好，唔系好成功。咁但系咧，其实两者系可以相辅相成嘅。尤其是我哋讲紧游行人数，我相信点解去到今天都仍然系一个咁大嘅问题，或者今日都仲系牵延大波咧？我自己嘅感觉咧，就系因为我哋真系有好多。太多水分嘅人数数字咧，就是、历久常新，每年都系咁样加落去咧，变咗任何一个主办机构啊，即系无论系边个阵营嘅游行咧，好多时都系觉得哇，3-2万人呢个数真系微不足道，起码都要有10万先够数啊，10万以上梗系20万好啲啦，40万梗系更加理想啦。即系呢种嘅主观现象咧，意愿咧其实系贬低咗出嚟嘅，就算系几万人咧，其实嗰个声音咧都系好重要的。 但系中条要而家就系出嚟嘅人。人咧认为你贬低咗佢哋啦，我都想问一个问题啊，即系你就阿台德先生出嚟啦，连五四运动嘅老祖宗都捧埋出嚟啦。嗱、啊，个问题就系话而家咧，你虽不杀百人，百人为你而死啊，咧主办机构咧就俾人污蔑咧，第一样嘢咧就报大数，第二样嘢咧就有水收，又数人头嘅，咁不禁令到我啦。即系我都要扮呢个所谓魔鬼啦吓，咁会唔会你嗱？ 即个主办机构就有400,000上街。咁而嗰啲外国报章呢啊就话呢哦原来民阵都有水收嘅。报大咗数呢每个10蚊如果有400,000人呢就有400,000收㗎啦咁。咁你就同佢啃咗300,000人你就话得120,000人啦咁大约300,000人啦我哋婆乸数我唔系精算师嚟嘅所以大Sir唔好望住我我话咩我系用观感用街头智慧去睇嘢嘅人嚟嘅。因为我冇可能样样都识嘅。啊虽然我是一个专业工程师啦但我都不可以样样都识的。嗱从观感上同埋我哋参与咗咁多游行由89开始如果89年钟庭耀博士呢佢有份出嚟计数呢就一定冇89年100,000上街历史出现㗎啦。哇好在庆幸地当年冇钟庭耀。因为当年话100,000上街嗰个系我嚟嘅始作俑者。咁、啊、我想问下你啦我一定要扮魔鬼嘅讲返转头啦。咁你系咪收咗300,000呢又你会唔会突然间香港大学今年会拨多300,000经费俾你呢嗱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我想问下你你系咪听聊嘅你系咪 我系全职同埋系终身。我后来发觉我唔系叫听聊嘅即系我只系一个终身。 讲大家唔炒得你。 合理嘅理由啦。 即系可以炒你你唔系同啲教授听聊咁唔炒得㗎。 系因为我唔使教嘅所以我 原来。咁所以你冇终身制嘅。咁你个终身亦都好紧要呢大学要拨几多钱俾你㗎系咪 大学基本上冇拨款㗎喎。 咁边个俾钱你 我哋自负盈亏啦我哋靠我哋自己嘅研究嘅。 咁会唔会人会捐300,000俾你呢如果喺未来嘅岁月里面未来日子里面突然间多人捐钱。 委托多啲你工作俾你啦。 你会唔会公开呢 如果任何人捐款俾我哋，我哋非常之公开透明噶。 同埋我谂，我就我哋由今日开始睇住你条数噶啦。因为你唔系即系呢个世界系咁嘅，针就冇两头利嘅。即系我都同意你讲嘅，你就好似好委屈咁讲你班友，包括外国阵营又好，民主派又好，反对派又好，啊，总之系输打赢要。我哋讲啲嘢啱听嘅，你哋又支持；唔啱听嘅，你又揼我，我都惯噶啦。咁嗱，我哋不如集中讨论翻今日。我哋嗰个问题啦第一我哋想你澄清一下呢你有人冒你嘅名字发电邮系发啲咩电邮呢 嗱呢一个呢就 我就知道有人 send 电邮俾你嗱我哋都有因为有听众打电话嚟呢好多人问点样可以联络到你我哋系有话俾人听点样联络你㗎但我哋冇俾你手提电话人啦你唔使担心我哋俾啲公开嘅资料即系喺电话簿查到嘅广大民意 全真号码有 啊你个办公室系电话全真电话电邮啊我哋系有啊其中啊我又唔需要拿屎上身啦肯定系其中一个 source 嚟嘅。嗱，咁我想问下你，有边个人冒认你发呢啲电邮出去咧？嗱，那个电邮内容系咩？你可唔可以讲一讲咧？ 咁啊，可以嘅。就嗱，我又唔知有几多系巧合啦，有几多系你哋嘅听众啦，即系有几多系受到你哋嘅。 唔，我哋冇叫人，我哋冇叫人用你个名去发电邮啊！我一直要问你个问题，唔系你收到几多电邮啊？嗰、那个系第二个问题，一阵先问你个 follow up question。第一个问题系你同媒介讲话有人冒用你个名啊，去发啲电邮出嚟，咁系。发一个咩电邮，因为我有兴趣知道。 嗱喺我哋记录咧，事实上咧就似乎我哋最后嘅研判咧，即系经过啲专家、电脑专家嘅研判咧，咁应该咧就系有人咧，其实系好容易地即系发出一大量嘅电邮，系用咗我自己嘅。 即系罗伯钟， 冇错， 罗伯钟系呢个香港 U.H.K. 冇错， 罗伯多钟好似系 兼且应该能够找到我的通讯即是对外通讯的人士的名单所以他是能够发出用我的名字去发出给 你。那个就有内鬼了。 那就不得而知了。咁就其实事实上隔咗轮之后呢 有人冇冲你啦我哋 咁你都 接受你讲嘅。 啲时间 我即係中博士我哋都对你诚信呢暂时都冇怀疑嘅。咁你话有人冇用你个名字就一定有㗎啦。咁咪讲咩用点解用你个名字发电邮先。 点解我唔知道但係 记录。你讲内容出嚟我可以同你分析㗎。 日期呢就係、是、7月2号嘅晚上7:30嘅。咁呢个可能你哋节目都未必即係讨论都唔定。咁但 系 咧， 琴日咧就俾你嘅电邮同埋呢个 传真号码， 传真号码俾啲听众嘅，因为有听众要求啊。 系啦， 咁啊，嗰啲公开资料嚟嘅，我再重复一次啊，唔系同私隐都冇关 系 嘅。 嗱，电邮内容咧就其实系讲一啲好无谓嘅嘢嚟啫，就话有啲嘢要讨论，即系收到邮件嘅人应该都系我啲朋友啩。 咁啊，有啲嘢有讨论咁样，但系最紧要咧，呢、這个档案咧就我哋都冇开启吓，亦都即系呼吁大家唔好开启，因为唔知里边有冇病毒。咁啊，档案咧就叫做即系 issue 啊 ，issue 就 .rar 咁样吓，一个咁嘅档案。咁就当然我自己咁巧吓。都自己收得翻我自己嘅电邮，因为佢系发咗去一个我哋一个所谓文言计划嘅一个公开嘅邮箱啦，咁啊邮箱又会传翻俾我咁样，咁我都会见到，所以先有呢个记录。咁就基本上电邮都冇咩， 冇嘢讲， 冇咩杀伤性嘅，佢只系话即系有啲， 你都唔知讲咩，咁都冇开到。 我哋冇开到个邮件 噶。即系用你个名啦，不如咁样，因为悭啲时间。 嗯， 即系我帮你重复一次，我讲嘢可能清楚啲、快啲。即系有人用你个名发咗电邮俾你一啲朋友或者经常联络嘅人。 嗯， 就话咧叫佢哋开一个附件。 嗯 ，issue。咁但系就冇人开过嘅，即系你冇开过啦。 我冇。 你都唔知系乜啦。咁所以冇讨论必要啦，你都唔知系乜嘢。 咁我交咗俾大学电算机中心去研究啦。 咁呢个就嗱，我觉得呢个就有少少好似，因为你最近收到好多滋扰啦，电邮啊，传真啊，甚至电话留言啦、啊，我相信你都冇听电话，因为你都揾你唔到啊。嗱，咁就嗰啲滋扰你系收到嘅，咁会唔会你拿呢样嘢出嚟冚嗰样嘢咧？ 哦， 呢个冇对你冇影响噶。 但系。 即系当然你就而家坚持有人利用咗你个名去发一电邮出去，而系你冇发到嘅。 嗱呢个 犯法噶。嗱我讲话呢样嘢犯法。 呢、這个电邮嘅滋扰咧，已经有啲人士啲朋友系 有冇开到 回邮翻俾我啦，就系话收到呢个邮件系咪你发噶？ 咁佢就冇开到。 咁我咪解释俾佢哋听，即系呢个唔系我哋发嘅。 我哋讲完呢样嘢啦， 电邮就解决咗啦。 起码呢样嘢就冇影响到你啦，你大家都唔知佢哋讲咩啦。嗱，不如讲翻。 但我谂我要补充话，因为昨天我哋喺研究室嘅成员咧，即系同事咧，都收到好多电话嘅，咁我自己都收到好多真实嘅电邮，系向我哋查询啦，即系礼貌啲嘅查询啦，不礼貌啲啊，即系有啲向我哋责备、 谴责， 甚至系谩骂啦。咁呢啲系我觉得系没有必要嘅，即系市民明白我哋可以理解，因为我哋好多资料摆晒上网。咁但系你哋作为节目主持人，起码都应该睇下我哋新闻公布啩，同埋我哋系把咁多资料摆上去，咁你亦都有 你 哋嘅责任嘅。 你就唔使咁大顶帽戴落嚟，我唔惊嘅，老总，大家老友记识咁多年，当然唔系好熟，又唔系好老友。问题就系当然我哋有睇晒所有嘢，我哋系唔接受啊嘛。OK， 即系你唔好话。我有嘢点解你唔睇啊？唔好咁大啲，唔好摆落嚟。呢啲咁嘅伎俩，大家都冇用啦。大家同路人可以咁讲，或者系陌路人都好啦。喂，大佬啊，梗系睇晒啦。我哋一阵听电话1872111，等啲市民同你讲，系冇人接受你嗰个数据啊。嗱，好简单嘅。我话点解我哋用一啲所谓 common sense 啊，或者用一啲啊，你哋啲学者中意话人哋观感啊。当日你用咩犯法可以计算到10万人或者12万人上街啊？我哋啲有参与游行嘅人呢啊，亦都睇到大 picture 嘅人呢，就睇到当日系唔止10万人，因为当日呢由3点钟起行呢，去到8点钟先至去到警察总部。第二样嘢，警察部呢系开咗6条线，仲有呢另外在铜锣湾呢就2条路分流，渣甸坊那边呢同埋轩尼斯道呢啊就去到 SOGO 那里就汇合的。即警方是很少做的。 东西线都是开 的。除非你是完全不接受啊，这个03年有50万人或者04年有50万人当年64有100万人你完全推倒那些这样的数据啦，或者当年啊大家都认同的数据啦。啊、我都问下你啦，马场跑马地每一次跑夜马，如果是虚陷的呢，有7万人。7人榄球赛在这个数港堡球场4万人。喂，不用一个钟就散晒的了。我又去过很多大型的运动会啊，包括啲世运奥运会啦、啊、北京又去过，澳洲又去过，很多去过。一个坐10几万人的场、啊、在美国睇打 football， 喂都不用一个钟头散晒啲人。咁点有可能你话得10万人可以话俾我听系要用到6-7个钟头都散唔到，搞到放烟花嘅时候啊，先至行完晒。喂，呢样嘢真系令人质疑嘅。嗱、啊， 咁你要点样回应呢个问题？你唔好成日话我哋都系观感，你就有数据，你就数诸权威，因为我系专家啊，你就带埋个啊精算师嚟，喂，我就系专家，你哋咧就唔好同我讲，咁你都要说服到啲群众先得噶。科学咧系解释到嘅，你话我甩手热水，你伸只手落去起泼啊，伸只手落去啲火度会烧手，喂，呢啲科学我哋全部接受啊。但你呢种虚无缥缈嘅数字，尤其当我哋差到咁远嘅时候，喂。市民是有权质疑的、博士。 叶教授同我哋通电话嘅时候就话佢有九个学生咧系同佢咧分开三个点去点数嘅吓，咁就系以每五分钟咧抽一分钟嚟计咁样吓，然后点算出嗰个数嘅吓。 好啊，我谂我问个问题俾大家，你大班其实头先都提过一啲即系感观感啦。一个维园足球场，你哋觉得可以坐到几多人呢？ 三四万啦、 嗱， 我 听 话计过嘅、有一年因为好多争拗，警方剩你哋咧一齐咧人搭人咁去做一个实验嘅、就话咗维园咧，唔知有几多六个定七个足球场，我唔记得咗六个足球场，每个场座如果塞满人人搭人咧，啊就有几多人玩？有几多人啊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新任教育局局长吴克俭接受本台节目访问时话，他会用心做好教育局局长一职，希望吸纳不同意见。外界指梁振英没有诚信，质疑他是不是升任行政长官。吴克俭认为梁振英有承担，但就指没有诚信的人不适合担任领袖的角色。 你讲大话呢，你只要讲一句，你一生都要孭住呢一个呢大话，你唔可以讲一啲唔同嘅嘢，所以好痛苦㗎。如果一个朋友讲大话冇诚信，我仲点样可以同佢交往呢？我唔觉得冇诚信嘅人呢可以做大事。冇诚信嘅人呢，凡係一个领袖嘅工作呢，佢都做唔到㗎。 咁对于六四事件，吴克俭以不幸嚟形容，又话见到伤亡感到唔开心，希望历史会有交代。 我呢个人呢，就是一啲自己嘅感情嘅表达呢係比较含蓄一啲。不过呢，其实呢六四呢，或者我有两样嘢想提一提啦。我係真係有睇有关嘅资料，我真係有睇大家你睇过嘅嘢我都有睇过。我一生人呢係喊过四次。有一次呢咁我见到有伤亡，无论佢背景系点样都好，睇多啲嘅资料同埋事实，我系真系好唔开心。咁我好希望咧就咧系慢慢呢度咧系历史作出个交代喺呢一方面。我唔觉得呢有任何嘅回避，因为既然系一件发生咗不幸嘅事嘅时候咧，大家攞出嚟讨论，以往就算系考评局啊，都考过呢个题目。 十几名嘅学民思潮成员，咁趁吴克俭出席本台节目时，一度喺电台外示威。学民思潮要求教育局撤回国民教育科同埋平反六四。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喺商台节目上表示，讲咁觉得中联办只系关心香港，又话唔可能发生西环治港。林郑月娥又话，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喺获委任之前已经通知可能有僭建。林郑月娥认为僭建嘅问题涉及到楼房嘅结构，系十分专业嘅课题。另外他正研究尽快落实梁振英竞选政纲的建议，长者经资产审查之后就可以获发双倍的生果金，同时会考虑是不是有追溯期。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3，呢分钟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望翻港岛先，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齐齐趴住去到红十字会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咧，现时去到和富中心，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咧，唔错噶。暂时呢分钟系回复翻正常嗰只噶。好，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咧，去到临时街停车场嗰边。九龙区方面啦，咁公主道过海见到龙尾啦

即系如果维园嗰个密度咧，我哋都做过好多年嘅统计。事实上，六四晚会嘅时候就地嗰阵时做嘅，咁啊，基本上我哋做到数啦。不过简单啲嚟讲咧，就系每个足球场啊，用足球场框住咧，我哋做到咧，其实嗰个人数能够塞到落去嘅咧，都系9000-9500之间。就算你再逼仄啲咧，可能得10000到嘅啫。咁啊，当然啦，呢个系我哋用尽量喺我哋科学方法能够做得到嘅。 咁 但系如果大家觉得坐得到， 咁但系你嗰日。啲足球场挤 流动啊嘛，系啊！ 第一，我哋冇讲嗰样嘢咧，同警方，如果唔系你同警方同一口同一鼻子出气噶啦，警方就最高峰嘅时候咧， 65000人 离开个维园。但你钟博士，你知唔知道咧？我唔知嗰日你喺边啊吓。嗱，嗰日系好多人喺中途插入嘅，喺唔同嘅地点有唔同嘅人插入去。啊，如果你净系计维园嗰日。都起码100000人啦，如果咁讲就入个维园出翻嚟嘅人，咁你点样计到话最得120000人啊？七一呢、這个就令人痛心，我觉得即系钟庭耀，你而家倒翻转头咧，你又帮啲当权者咧，俾人利用咗你涂脂抹粉，呢样嘢系令到大家怒气嘅地方嘛。所以你点解咁多人啊？你就话滋扰啦，其实老实讲，喂，我哋每日收好多电邮啊，乜嘢都俾人闹噶啦，咁你。食得咸鱼抵得渴，你带住个啊民意调查嗰个道德高地，咁当你嘅数据俾人质疑嘅时候，啊就自然有人质询你噶啦，你唔可以每次个个拍烂手掌噶嘛。如果净系要掌声唔要嘘声嘅话咧，呢份工我谂梁振英第一个系派做，就唔轮到你噶啦。嗱，咁你点解释啊？不如你讲点解个100000人？你讲完之后咧，我就听喺听众电话，我都想，因为听众想揾你哋啊，佢哋想揾你，咁我哋就尽责去帮佢揾到你为止啦。咁我亦都好多谢你今日上嚟啊，面对群众啦。咁所以我哋一定要交个咪俾啲听众嘅。啊，你尽快讲讲啊高级数据分析师戴哲辉先生啊。 好啊，咁我最主要补充两点啦。第一点咧就系、是、我哋当日七一游行嗰一日咧，咁就其实总共有37名嘅研究队员咧喺军器厂街天桥位置，每4分钟点算2分钟，休息2分钟嘅呢种做法，咁系全程咁点算嘅。同埋我哋都有全程嘅录像记录啦。咁至于你话即系有啲人系中途插队啊，或者系之前已经离队啊咁样嘅情况咧，咁其实我哋都系每一年咧都有做电话访问，即系喺七一之后咧就问翻游行人士有几多系经过军器厂街天桥位置嘅。咁啊，从我哋当日即系点到，我哋当日点算咧，系点到68000人啦，喺军器厂街天桥位置。咁啊，经过旧年我哋嘅数据见到咧，其实应该有35%嘅人咧，大概系冇经过军器厂街位置嘅。咁所以我哋调整嗰个参数咧，其实就系1.53，系用呢个65%个。人经过啦，35%系冇经过咧。咁换句说话嚟讲咧，我哋得出当日嘅游行人数，无论系插队冇插队，或者系即系有冇经过军器厂街咧，总之当日游行人数咧系介乎9.8万-11.2万之间。 大山原来靠估噶，哦，即系嗰啲中途离队嗰啲你冇数到嘅，原来你就靠打几个电话。就问下人有几多人嚟中途离队啊？就用呢个数咧嚟计出嚟嘅。咁呢样嘢老实讲，我就认为荒谬嘅。第二样嘢，我想问下你啊， 一个地点数人， 唔系就是、因为当日我有个任务在身嘅。当日我系监警会委员，我哋监警会咧有10多个委员咧，就俾啲警察带住我哋由头行到尾。而家我哋亦都有机会喺 command post 嗰度咧睇到晒所有呢个运输处 闭路电视 嘅。我想问下你啊。你正话讲一样嘢咧，你话你喺军器厂街嘅天桥嗰度啊？ 嗯， 即系喺边度啊？ 实在位置系喺轩尼诗道同军器厂街交界有个天桥位噶。 军器 大伯，我哋嗰晚咧，全部啲人都冇去到，我都冇经过嗰度啊！ 喂，你知唔知嗰日系佢哋一人系经海富？你知唔知系经海富呢个统一中心嗰度咧？系行去呢个政府总部嘅？你知唔知噶？系冇经军器厂街嘅，大哥。经过你厂街嗰啲系黄毓民嗰班人咧，佢哋走去中联版啊，嗰度系去中联版嗰条路嚟噶、 嗯。 你知唔知嗰日系入咗去嗱喺呢个金钟道，啲警察已经截住人咧，要转入去海富，即系统一中心嗰度啊。然后喺嗰度出嚟咧，经过个大圆圈入去政府总部嘅，你知唔知啊，大山？ 嗱，以我哋嘅观察咧，当日其实 好大部分嘅游行人士咧，的而且确系经过军器厂街呢个位置。 好大部分嗱呢句咧可圈可点啊，即系有一小部分用你嘅语言啦。啊，我当然亦都未必同意啊。即系有一小部分系唔经军器厂街嘅，咁你点计到嗰度系啊冇人嘅咧？嗱，你将嗰啲人全部隐形晒个，哇！你我真系你越讲咧，我就越惊，唔系经军器厂街嘅嗰日。 系经过轩尼斯道咧，行人天桥。 佢有横过个军器厂街，我系想讲就 话， 我哋喺 DBC 个加油站咧，系未曾到军器厂街，即系话咧，我哋嗰日起码我自己咧有行到，但系系佢哋嘅数字系数唔到嘅，你明啊？但系我系由两点半行到六点几钟先至去到嗰度嘅，你点可以当我冇到啊？ 唔系，仲有钟博士，有位 离晒谱啊！ 有位听众咧又想质疑呢一样嘢咧，就关于个球场去计数啊。你就话用每年六四烛光晚会嚟计啦， 唔止一万人噶，真系。 佢想有个质疑 啊！ 六四烛光晚会咧就坐喺地下嚟嘅，坐 同埋企系唔 企系唔同噶嘛？如果佢哋用你嘅数计咧，我用陀拿数啦，所以我都系个专业人士啦吓、啊，即系起码要成一点二，即系坐喺度个啰柚坐喺地下同两只脚翘起咧，同企喺度咧，唔好话成一点五啊，都要成一点二。所以咧就我都唔同你拗，一万都好接近噶啦，一万一、一万二 ，who care？ 即系六个球场六万人，如果成个草地坐满晒咧，就十万人啊！咁即系问题就系你点样计到就系话得嗰十万人七一上街呢、這个真系匪夷所思嘅。不如听我哋听众啲街头智慧啲参与者电话好过啦。我都唔想再讲落去。电话旁边有位听众李小姐嘅，早晨。 早晨 啊，钟博士喺度啊，戴先生喺度，你听佢两位讲啊，你 系啊，早晨啊，本来我都唔理几多人噶，即系我零三年有行过嘅，但系咪一家大细小朋友啊，三岁，咁咧，但系咧就今次上次我系游行到六个钟头，今次我亦都游行到六个钟头先到，咁同埋咧喺塞喺嗰、那个嗰、个叫咩啊，搜个门口嗰度，我塞咗差唔多个半钟头。 嗯。 咁人真係好多啊！即係嗱、你諗下啦，今年嘅六四呢個夜晚咁多人啦、啊，係咪？咁但係呢你嗰、那個即係今次你係總之你嗰、那個本嚟好尊重你嘅，但係你咁樣呢話十萬人呢，即係幾多人都唔關我哋事嘅根本上。但係嗰今次遊行真係好多人，好多人有好多呢係我哋都係插隊地嗰啲人嚟嘅咁樣囉。 诶、哎，我明白晒、 啊，真唔绝对唔唔、即系我唔知真系几多人，但系绝对系唔止呢个数字噶。 啊，我好明白诶、你个睇法。 吓、啊，即系好过分，你真系好侮辱我哋。仲有一样嘢咧，我哋发自内心自己嚟游行嘅。我哋曾经俾民建联说服咧，系一张飞咧起楼有300蚊同埋200蚊一张飞嘅。但系我哋仲系七一同埋六四，我哋冇收个钱嚟嘅。你咁样话我哋系收钱咧，系侮辱嘅咁样咯。 嗰、那个唔系啊，嗰、那个唔系啊，中山还收钱嘅，收钱系文会打工嘅。你唔好入去数钱，唔好入去数啊！呢样嘢唔得噶。好，我哋下一位听众陈生嘅，早晨。 早晨，早晨， 陈生，早晨， 系，早晨，早晨，各位好。 七一嘅冇上街， 咁啊，维多利亚公园咧，嗰啲人就唔系喺晒球场嘅、我喺球场中间嗰度几几啊，顶唔顺咧， 要 搵树荫啊，树荫下边咧冇位企嘅，凡系有咩阴之下嗰度一定满晒人，佢有冇计呢啲人落去啊？我行咗行行下，我休息咗三次，同大斌。压完手之后咧，休息一次，跟住俾人逼到龙，俾人逼到龙尾啊！俾人逼到龙尾啊！嗰啲人不停咁插入嚟啊！ 陈生，对唔住啊，我哋嗰个 DVC 嗰个加油站咧，系未到军器厂街嘅天桥嘅，咁所以咧，去到嗰啲人咧，冇点算落去嘅系。 边个话到加诶嗰度咩啫？唔系做你加油站嗰度啊！你过啲仲啊？军器厂街嗰度系好少人嗰度，大佛口嗰度。啲、人散开晒啊嘛，好似你行咗个对面马路嗰度遮阴。 其实我哋都唔好 难讲嘅，入啲铺头买嘢饮。 就算经过军器厂街嘅人咧，一定唔止嗰十一万嘅人数啦，即系佢搵三十几人去点咧，我都就对呢样嘢有质疑嘅。咁啊，多谢你电话先。啊，电话旁边咧有立法会议员啊，即系工党嘅领袖啊，李卓仁。 李卓仁，仁哥早晨。 呢、啊這个 系早晨，早晨， 早晨。 主办机构咧又同你有关系嘅，你条僆咧就做主席嘅，喂你死啦！原来啊，我话俾你啊，李卓仁你死啊！你今次文会大公话，你哋攞个40万人去报数，有钱收啊，10蚊一个，所以你系死人报大数，原来你想掠水嘅系咪噶？李卓仁， 啊，咁啊，即系文汇大公，即系如果咁样样就黐钱，我哋可以。 佢美国佬俾钱你啊 ，CIA 俾钱你噶， 咁啊可以吓。真系，即系大家知道咁，我哋从来游行都攞个心出嚟噶啦，市民即系咁嘅屈法，咁啊最好咧就即系我哋一齐去告告喺呢个文汇大公啊，即系攞翻啲经费都好啊，即系去诽谤我哋吓。 咁我想问下你啦，咁啊钟庭耀博士同埋佢嗰位啊高级数据分析师啊戴哲辉咧就坚持话咧啊，佢哋系用科学去计嘅，就唔系用观感啊，人数咧就系最多咧11万人几人嘅啫，咁你点睇啦？ 嗱，我谂第一咧，全香港人都唔会信咧，只系得11万人。大家去到个现场个，即系睇到个人数 嘅，即系有眼睇嘅都睇到系多过11万人嘅。 根本你六条线，我都唔知道点数、嗯，六条线都开晒，六条线一行差唔多100人咁滞啦，可能会啊。咁所以你根本你冇可能咧，就话咁少人。同埋咧，而家即系成个估数嗰个系难计嘅地方咧，即系数完之后咧，仲要估一样嘢嘅。就是估几多人呢攞弯入宿弯仔出。根本你每个点呢你普人呢嗰、那个点嗰啲人呢都系会重复㗎喎。即系你弯仔数个人同铜锣湾个人呢当然有啲人由头行到尾会重复。但有啲人已经走咗有啲人啱啱加入。所以呢你根本系冇得系即系完全系我唔知系咪佢哋呢就冇计到呢啲啦。我唔系好知佢点计。 哥我听你哋讲就话你哋有三个点㗎嘛系咪 是啦，我哋有三个点，然后跟住我哋仲要计完三个点咧，再估计下喺嗰三个点之间啊，两点嘅之间咧，几多人走，几多人入噶嘛？啊，即系你谂下，一个点同另一个点之间咧，系可能嗰啲人咧已经入咗，然后走埋嘅。咁变成嗰啲数咧，就变咗系要再估计嘅。咁所以而家我哋估到估大概40万咧，咁主要就数完之后再去睇。中间呢啲出出入入嘅系大约有个即系成即系一个数咁啦，一个百分比咁啦，咁所以咁样计出嚟，咁我哋同埋大家睇到根本成个即系先嚟知道爆到咁样样，维园爆到咁，同埋大家谂下，我哋觉得今次啲人真系向香港人致敬咧，佢哋喺维园有好多人等咗2个几钟噶，喂，如果好似警方讲咧，中条所讲11万啊。警方话6万几啊， 6万3， 喂，使唔使等咁耐啊？即刻都好快出到嚟啦。 嗱，其实咧，阿仁哥啊，你都知啦。嗱，我又知，你又知。当日你哋嗰、那个、那个民阵话40万人都俾人闹啦，话报细数。而家咧就话报大数，但系钟庭耀咧就帮你咧啊吞咗30万人去，咁啊俾阿钟庭耀回应一下啦。 好啊。嗱，我谂咧就头先我同事戴先生都讲嘅两个数嘅嗱，如果我哋讲共通议员先啦，如果我哋系讲军器厂街经过，即系话由湾仔进入接近中环嗰个位置咧，咁你哋如果系话有人插队唔计先咁样吓，咁经过嗰度几多咧？嗱，我哋有实数嘅，我哋点得好清楚啊，68443人。咁当然有另外嘅我哋 喂大佬啊，你钟庭耀你真係讲呢啲嘢出嚟我要截住你，我驚你俾人闹。喂，你仲讲到嗰度得6万几人 你都可以數到，我真係 叻。唉，真係6万几人你咁讲，我諗你真係你真係逼爆我嘅电话，唔係逼爆你嘅电邮啊，大佬。唉，我都喺度呼吁呢，由今日开始大家唔好再骚扰啊钟博士啦，冇意思㗎啦，因为钟博士都上咗嚟解释咗，以后唔好再打电话去呢、这个广大民意计划研究中心嘅办公室，亦都唔好再传真去，亦都唔好再电邮去啦，唔好搞佢啦，因为佢讲啲嘢呢大家都冇得拗㗎啦，佢讲科学六万几人行过呢、这个军器厂街，唔系12万人啦，系6万几人啫，佢哋数到。我原来我哋呢就已经讲多咗啦，已经另外呢佢同警方嘅数字呢 系 好 接近啦，系警方话63。 系咪你提供数字俾警方㗎大生大博大生吓。点解咁接咁吻合呢同警方啲数字打同通㗎你哋。 我哋冇提供个数字俾任何人。 咁证明警方啊，以后我哋就觉得警方好可爱啊，啲警方嘅数字原来同我哋广大啲民意调查啲科学计算呢话差唔多咁啊，搵差佬去做呢、这个民意调查得啦。以后你有冇搞错6万几人啊？钟庭耀，你真系咁讲噶？ 咁啊，最简单你哋咪搵人去嗰度点下咯。 你咪 讲错嘢噶？像嘅 喂，大佬啊！ 我哋而家讲紧科学语言，而家大家讲紧政治语言咧，我哋 冇人同你讲政治语言啊！啊，钟庭耀，如果你话嗰度得6万几人，即系话俾我听，等于睇呢个7人榄球赛差唔多。 七人欖球賽出嚟有咁虛撼咧？我諗我哋嗰個球場咧識變魔術啊！真係，喂，你嗰啲咩語言嚟嘅？你點計嘅？你再講多一次點計，等啲聽眾聽真啲啊！阿仁哥仲喺咩電話度噶？ 唔係，即係喺度。 佢話得六萬幾人啫，話 你係 嗰三萬幾個加上去嘅啫。 每一個平方米有幾多人咁計嘅你？ 唔係、我哋喺歸慶廠街咧，就基本上係全程用人手點算嘅，就分開八條行車線，有人嘅時候就點，冇人梗係冇得點啦。咁啊，所以我哋有三十幾人咧，係不斷地嚇每一個時段每一條線係幾多人咧，喺網上都擺曬出嚟噶啦。咁大家如果 你由頭數到尾，你咁你其實個時間用幾耐啊？ 个时间呢就是一开始呢关于厂家的位置呢四点二十分开始有人经过。直至去到晚上的八时四十六分。 好啦，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啦，四个钟头行得六万八千人。即大家想想有没有可能啊，四个钟头只 有六万八千人。如果这样呢又马场散活啦，马场呢我话咩我就是马迷嚟㗎，跑马地跑马 四个钟啦。 七万人啊，夜晚黑十点钟到跑完。如果要行六个钟六万几人走呢，嗱我哋婆乸所十六即係十六点啦，即係夜晚半夜四点。咁当然有得拗嘅，我都识拗，咁你人坐电车㗎嘛。啲人上晒巴士坐车走晒㗎嘛。咁即係起码呢，如果马场散会呢，就起码要去到半夜一点先搞得掂，但从来未试过嘅。啊仲有呢个七人榄球赛。哇真係咁都噏不出嘅，真係顶佢哋唔顺喎而家真係。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四个钟先数晒，其实大家想下四个钟行得六万八千人，大家想下，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数啊，即是你知道我很尊重大家，即是一方面一定要有学术自由啊，所以大家即是就算有什么争拗这方面就。 不是他自由一定有，他继续去。 他尊重啦，但是你没有理由四个钟只是数到六万八千人。 他继续去报数，不过人信他而已嘛。哎呀，多谢电话啦！我哋喺美国 LA 咧，有位何小姐打嚟嘅，连美国啊都打电话嚟。阿何小姐， 都评要成个 methodology 有问题喎、 啊。点解咧？ 佢哋咁样采纳个数据啊？点解要喺军器厂街啊？呢个系一个咩主观嘅意愿决定呢个 methodology 啊？ 啊戴生伟啊，钟博士两位边位答呢个问题 啊？答啊，佢答啊。 好啊，嗱，我哋选择任何一点咧都冇问题嘅。因为我哋最紧要知道咧，经过某一点系几多人，然后再要知道一个系数，就有几多人系唔经过嗰一点。咁军器厂街啲点咧，我哋零三年就喺修顿啦，但系之后零四年咧，我哋都开始喺呢度做噶啦。就嗰度， 但系问题系时间会改变啊嘛，经验改变咗啦嘛。哇，你唔系咁猪啊嘛？你呢个咁嘅方法论完全，喂，你就话系好科学啊？但人人要改变啊，大家都知又入唔到维园啦，中途要喺 SoCo 入啦。大佬，你知道咁远，有好多人又未必行到去军器厂街啦。点解你零三年嘅数据到而家，嗰个 methodology 到而家，你都系咁啊？你读乜嘢啊？有冇搞错啊？ 好啦，多谢阿何小姐。嗱，阿钟博士，大晒，我而家终于知道发现咗咩问题。我谂以后你报啲数真系要小心。点解咧？你只可以提出一个数据，系合情、合理、合法嘅咧，就话。有几多人经过军器厂街，你就唔好话俾人听有几多人参与七一游行。我谂呢个系最大嘅误差嚟。 警方起码话咧， 即系我而家 终于 知道 咧系有六万三千人。 即系警方就反而咧客观好多， 科学好多。 佢就话喺维园最高峰有六万几人出嚟，我哋接受嘅 反而接受反而真系吓。 嗱，你如果改变嗱，我希望你两位翻去考虑下。我希望你最好而家改变啦，就话你嘅数据。最精确嘅，根据你哋所谓科学鉴证又好，统计又好，系经过呢个军器厂街天桥，总共有六万几多人，咁嗱，我哋可以接受嘅，仲可以用一个怀疑嘅眼光去接受。但系当你用呢个数据 apply 咗落去，话当日七月一号咧，啊就因为根据经过军器厂街条天桥，我用37个人去点算呢个 methodology 咧，而计出咧全个七一游行有十几万人咧，放屁！ 大班 呢个真系你将学我大学、啊， 你都知道咧。谂白你唔识计数嘅，我乱咁计俾你睇啦。一个钟头有六十分钟，乘四有240分钟，然后每分钟咧系有60秒，乘完之后咧就14400人。好啦，如果以头先阿戴先生讲咧，系话咧，每一行有100人嘅，啊，乘100系140几万人啦。经过嗰度系经过嗰啲厂家，系咪一秒钟行过去啊？ 唉，唔系，我谂佢哋错咗一样。 你就算随意啊， 阿林彪话我终于 都七十几万， 我终于明白你错咗。唉，佢哋就好大起高，因为佢哋喺军器厂街点完数之后咧，佢就要计一个全程行几多啦。我唔知佢动机系乜嘢。 吓， 我觉得系唔应该嘅呢样嘢咧，就伤害咗香港人嘅心。啊，我哋电话旁边咧有蔡先生，早晨。 喂，早晨。 最后一个电话咯，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系大班早晨。 喂，你讲一句嘢，我都要俾阿博士回应噶。 系早晨啊，博士早晨。 早晨，早晨。 啊，我想问一问咧，嗱，第一，你头先讲维园例子咧，你哋做嗰个统计嘅时候，你哋有冇统计过喺维园里边咧，有人离开？ 哦，佢哋冇嘅，佢哋原来净系喺军器厂街数人嘅啫。诶，呢个答咗你问题啦。嗱，阿博士，不如你讲下，俾你两个 final 去，有个 final say 啊。如果你认为唔够时间，我哋可以加时嘅。 好啊，我哋即晚嘅新闻公布咧，第一段已经讲咗。我哋喺军器厂街系点到68,443人，好清晰嘅。然后当然我哋再解释，加埋游行插队嗰啲人咧，应该估计系98,000至100,000 之间。喂，你嗰个靠估嘅，你嗰个就系 68,000系好清楚。你头先 68,000我接受，但系你之后嗰啲全部靠估，唔该你收翻啦。啊，真系收翻，你唔好再讲添。我话俾你听， 我哋新闻公告写得好清楚，网上亦都好清楚。头先我谂 嗱，我哋十点后咧，我哋再用多少少时间咧，俾阿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十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北京，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在商台节目上表示，不认为中联办介入香港，觉得中联办只是关心香港，又说不可能发生西环治港。另外，林郑月娥认为僭建的问题涉及到楼房的结构，是十分专业的课题，又说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在获委任之前已经通知可能有僭建。对于领汇加租，林郑月娥说政究司政府适度有为介入协助小商贩经营，情况就好像市建局重建湾仔喜帖街的时候保留太原街一带的露天市集。新任教育局局长吴克俭接受本台节目访问时说，他会用心做好教育局局长一职。外界指梁振英冇诚信，质疑佢系咪升任行政长官。吴克俭认为梁振英有承担，但就指冇诚信嘅人唔适合担任领袖嘅角色。 你讲大话咧，你只要讲一句，你一生都要孭住呢一个咧大话，你唔可以讲一啲唔同嘅嘢，所以好痛苦嘅。如果一个朋友讲大话冇诚信，我仲点样可以同佢交往呢？我唔觉得。冇诚信人呢可以做大事。冇诚信人呢凡是一个领袖的工作呢佢都做唔到嘅。 咁对于六四事件，吴克俭以不幸去形容，又话见到伤亡感到唔开心，希望历史会有交代。 我呢个人呢就是一啲自己嘅感情嘅表达呢係比较含蓄一啲。不过呢其实呢六四呢或者我有两样嘢想提一提啦。我係真係有睇有关嘅资料，我真係有睇大家你睇过嘅嘢我都有睇过。我一生人呢係喊过四次。有一次呢佢嗰度第四次係我喊过嚟嘅啫。咁我见到有伤亡，无论佢背景系点样都好。睇多啲嘅资料同埋事实，我係真係好唔开心。咁我会希望呢就呢係慢慢呢度呢係历史作出个交代喺呢一方面。我唔觉得呢有任何嘅回避，因为既然系一件发生咗不幸嘅事嘅时候呢，大家攞出嚟讨论，以往就算係考评局架都考过呢个题目。 由周刊就揭发吴克俭名下嘅湾仔湾景中心一个单位怀疑违规加建晾衫棚。吴克俭回应指，买入单位时候已经有晾衫棚，单位一直是出租，几年前应租客要求更换过一个的晾衫棚，他说会找管理处和专业人士去检查，如果证实是违规就会立即清拆。十几名的学民思潮成员趁吴克俭出席本台节目，在电台外一度是示威，要求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吴克俭答应，稍后会约见他们。吴克俭是接过学民思潮写上平反六四的面包，但就拒绝即场进食。学民思潮是要求教育局撤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以及是平反六四。

啊，你呢个公信力系一点一滴咧，过去嗰十几廿年积聚翻嚟嘅，夹硬去用一啲唔系太准确，靠估啦，即系都系靠估啦。你话正话大山讲就系打电话噶嘛，咁啊走去就话咗俾人听，又要出嚟公布个数字，就系120,000人上街啦。七一，喂，呢个系令人气愤嘅地方，同埋令人质疑嘅地方。嗱，我哋唔好讲啲气愤嗰啲，因为嗰啲系观感，嗰啲系 emotional 嘅嘢，唔好讲，而系令人质疑啊。点解要咁做咧？同埋点解你仲要 stand by 呢个数字咧？到今时今日， 嗯，嗱，我谂喺一点里边点到几多人咧？咁呢个可能大家都知道个方法，但系喺推算插队或者离队人数咧，咁啊，除非大家就唔理会佢嘅啫。咁啊，大家头先都讲有啲观感啦，其实好多人系唔经过个点嘅，其实都个观感。咁点样能够将呢个观感比较科学化啲做到出嚟咧？咁我哋唯有一种调查个方法。咁但系咧，我谂都系咁讲啦，即系如果而家去讲里边每个细节， 唔系你 size sample 几 多 ？sample size 几多？你调查访问咗几多人啊？都用电话。 我哋总共喺去年咧就访问， 唔系佢哋今年啊。 今年嘅调查就未开始， 喂，原来你未开始嘅，大佬啊，喂，钟庭耀你真系大镬啦，真系嗱，所以咧，毛主席讲得啱， 攞旧年嘅资料嚟推算今年，唉， 唔做研究咧就冇资格俾牙松讲啊！我哋终于发现我哋有资格俾牙松讲，原来咧钟庭耀嘅报告咧就揾咗一大班学生，就喺个军器厂街嘅天桥点算咗68,000人经过。但系咧就跟住出嚟嘅数字，话有38,000人咧参与七一游行咧，系根据去年嘅访问嘅，啊就计咗今年落去。话大哥，啊大晒想问多一句，去年用几多 size sample 几多？ 去年咧，我哋总共喺6,900个成功样本当中，系揾到467名参与七一游行人士。咁就系喺呢467名当中咧，系有65%咧系有经过军器厂街点算站。35%咧系冇经过。 去年咧就冇梁振英嘅，去年咧就冇人叫特首落台嘅，未上台，而家大话精落台嘅。喂，今时不同往日啦，嗱，我谂咁啦，你唔讲我讲啦，我不过希望当然系喺你个口度讲出嚟啦。我觉得咧，今次广大民意调查计划嘅研究发表嘅数字，一个科学嘅数字咧，就系喺呢个军器厂街天桥点算嘅68,000人为准。其他嗰啲系靠估嘅，我哋就觉得咧，佢应该由头做过啦。嗱，仲有咧，如果访问400多人咧，你又做啲行啊，我哋就系意见领袖嚟嘅啫。我哋系依阿松讲嘅400多人咧，个 sample size 细嗰啲嘅，系唔足够嘅。嗱，咁啊，博士俾你讲一句啦，唉，你中意讲乜你讲啦，我唔讲啦。总之我话俾你，你嗰个系靠估嘅，仲要用去年嗰啲数字嚟靠估出嚟咧。今年点同去年啫？你又话俾我听有去游行，除非你盲嘅你聋嘅，你就唔知道今年气氛系点啫，哥哥仔啊！ 好啊， 我都唔叫你做博士，我叫佢哥哥仔而家。 我试下咁样去试下总结一下，或者睇下市民又认唔认同啊？我自己其实喺当年都有参加游行，今年都系其实随住大队嘅一路都。咁我谂喺观感上几多人咧，有一个地方系要注意嘅，就系铜锣湾区咧，其实系非常之逼仄好塞嘅。如果讲行车线咧，有段时间系占据咗全部行车线几条街、三条街汇流一齐嘅，但系咧基本上大家差唔多企实晒唔喐咁滞。咁所以当人挤逼嘅时候咧，人流系非常之慢嘅。去到军器厂街嘅时候咧。警方开头嘅时候开三条线，人流系相当快嘅，不因为前面樽颈塞实晒啦嘛，咁到后来系快嘅，咁到个零钟头之后咧就开多两条行车线啦，由三条变5条，后来就加到7条添咁样，咁所以人流喺军器厂街系快好多嘅。 咁嗰度得30,000多人就系，你就计咗个30,000多人出嚟。 我哋唔系咁讲，即系话 咧，你11,000啊嘛，嗱，你60,000多加十加六万唔系120,000咯，你就话俾我听嗰度湾仔得60,000人，喂。阿博士啊，哎，你讲啊，我等你继续去侮辱你自己啊，我唔讲，你继续讲。 因为一般人嘅感觉咧，当人流系唔喐，停实喺度塞晒喺度嘅时候，就觉得好多人；当人流系喐得快，但系又喺个樽颈系少嘅时候咧，咁又觉得系比较少啲咁样。咁所以我哋觉得比较一个科学嘅方法咧，就应该考虑晒所有嘅人流同埋真正嗰段占路面嘅咁几多条行车线去做嘅。 啊，大 山， 你有冇嘢补充啊？ 博士继续完成埋佢， 唔系佢讲完噶啦，咁我哋都觉得佢讲完噶啦，原来冇嘢好讲噶啦，根本唔系你再讲我俾你讲，唔系咧闹我话唔俾你讲嘢，你一发出嚟话， 大山话佢哋当日系有录影带噶嘛，成日我觉得佢哋应该翻去数再数清楚啦，录影带 唔系啊。 对唔住啊，都系讲紧经过军器厂街天桥嘅。 系啊， 而家阿钟庭要讲嘅嘢咧，就同警方 PBRB 讲嘢好吻合嘅。PBRB 都系咁赖噶，就话嗰啲人咧就聚咗喺啲摊位度啊。哇，今年好多人搞失意思，尤其是阿黄毓民嘅摊位咧，就阻住个地球转。 仲有超越个摊位都系，喺、啊、收到 佢哋分开嘅， 分开嘅。 有啲人话甚至话我哋嗰、那个添啊，我哋个暗场啊，我哋嗰 即系我哋嗰个加加打打气啫。 店行店歌嗱，嗰日我哋买咗七百部收音机，就话俾大家听下。有听众问我，好少嘅啫，因为我哋唔系自作买收音机啊，即系等啲听众啊，佢哋想买收音机，我哋优惠佢哋，因为我哋唔可以蚀太多，因为佢大班价 又再减价。 博士，你而家真系有咩补充？你点解嗱？我就问你一个问题，我希望你答到啦。点解攞翻旧年嗰个数嗰个调查，而系派落去，即系适用喺今年咧？你可唔可以净系答呢个问题？我谂听众， 好啊， 你答完个问题都冇嘢问你噶啦。 我谂所有统计啊，包括政府好多时嘅即系经济发展咧，都会有啲初步嘅数据，然后再去调整嘅。咁我哋一路以往都系咁样，同埋最紧要坦白啫。同埋我谂到最后咧，我哋方法系咪好或者唔好咧？我谂可能都唔系今时今日大家可以见得到嘅。即系我希望历史系会还我哋一个公道。 几难？好啦，多谢两位啦，系无言以对啊。咁啊，俾翻个时间啊，思豪。